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行政总裁叶成辉。 你做科技或做创科，其实你都要想想人的角度，怎样可以帮到个社会，帮到人，你的科技才叫做重要。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二十大通识， 中共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共核心权力机构，每届任期5年。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二十大闭幕之后，中央委员会就是中共最高决策机构，在5年任期内会召开7次全体会议。二十大闭幕之后第二日就会举行20届一中全会，预料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政治局成员、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等。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11分，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高福慧和林智恩。林智恩你好。 大家好。 林智恩，其实今年很不幸有很多大的工业意外的发生，都令到社会大众对于职安健的关注度是大大提升。譬如早前有 Mirror 演唱会的那个荧幕塌下的事件，亦都有在秀茂坪那个天秤那个倒塌的意外。事实上政府在今年五月其实就向立法会提交了一条叫做2022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草案。这个草案的目的就是旨在将一些违例雇主的罚款由现在的50万是大大提升至300万至1000万的。咁讲紧就是用一个简易程序，或者是用一个可公诉罪行去到做检控，两个程序下分别的最高罚款。咁都睇到比起现在的罚款额是提高了很多，就希望去藉此令到行业入面对于职安健的那個要求和關注提升。其實呢這條條例呢，根據勞方的人士指出呢，都有成20年是未檢討過的。在政府在2017年的施政報告提出要檢討的時候呢，其實都經過很多次的調整方案呢，才得出今時今日呢這個的版本。所以呢政府都多次表示呢，希望立法會可以盡快通過。其實呢這個相關的法案委員會呢都開了4次會，不過咧，見到會議入邊咧就好多火花，兼且咧最近仲有議員咧就住議案咧係提咗修正案添，咁所以係咪真係可以好似政府嘅期望咁樣樣係盡快並且順利咁通過咧？呢度都有個疑問。 係啊，我留意到咧，上個星期咧立法會相關嘅草案委員會咧，其實都好多火花個會議。咁即係除咗一啲程序上面問題之外咧，其實頭先高富係提到咧，我諗成個社會背景咧都令到呢一條法例咧係多咗關注嘅。 因为近排真系多咗一啲即系职安件嘅意外啦，尤其是系上个月即系秀茂坪嗰个天晴嘅意外啦，咁就令到咧社会上更加多人留意嗰个职安件嘅罚则嘅。咁而咧事实上咧嗰个条例嘅内容咧，头先高科亦都提到啦，即系商界咧即系代表最关注嘅问题咧就系个罚款额啦，因为个罚款额咧而家咧就50万啦，咁提高到咧1000万嘅话咧，其实增加咗20倍啦。而商界咧就拎咗个理由出嚟啦，就系因为中小企，即系佢哋有一啲中小企嘅承建商咧，个营运压力好大嘅，即系如果真系去到成1000万嘅罚款额，咁而咧法庭量刑嘅时候咧，亦都会参考被定罪公司咧嘅相关财政年度嘅营业额。咁但系咧，商界认为呢样嘢都唔系好合理，因为咧营业额咧就唔等同个公司嘅利润嘅。但是咧，勞工界別咧，佢就認為咧，其實營業額咧，某程度上都係反映咗個公司嘅規模啦。咁而且咧，如果我哋睇翻一啲咧好嚴重嘅一啲所謂職安健過案咧，我見到有啲傳媒報道，其實過去10年咧，係個位數字，即係去到一啲好嚴重嘅個案嘅話，咁而且咧呢一啲嘅最嚴重嘅個案咧，通常咧都係涉及啲比較大規模嘅企業，咁就所以咧即係商界提出嗰個嘅憂慮啊，即係話擔心過分懲罰中小企咧，就似乎睇翻過去嘅數字嚟講咧，就中小企咧會犯到呢一個程度嘅即係嚴重嘅個案嘅機會咧，就相對地細嘅。 咁所以到底即係點解即係商界啊會去提出修正案，希望咧去將個罰款額去降低咧？呢一方面咧，轉頭咧我哋都請嚟有關嘅議員咧可以同我哋一齊傾下。嗱，不過除咗就住罰款額呢一個議員係提咗修訂之外咧，林志恩。佢咧亦都係咧提出咧，將呢一個循簡易嘅審訊嘅罪行嘅檢控時限咧，係由政府咧建議嘅12个月咧，係修訂為9个月。咁其實而家咧有一個6个月嘅限期嘅。政府就解釋啦，如果案件咧其實牽涉到要用一啲機器或者重型機械咧，好多時候咧都要揾一啲專家啦去到做檢視啦、化驗啦，等到出報告咧，先至係可以做嗰個嘅檢控嘅程序，牽涉到咧好多嘅證人啦、文件啦同埋化驗嘅工作，咁所以往往咧得6个月時間咧，佢哋就認為咧係好短嘅，咁所以咧先至要求咧係增加到12个月。咁但係睇到咧而家議員咧又將佢修訂為即係9个月，其實呢一方面咧到底係叫做俾咗啲壓力局方，等佢哋所謂喺個議會上面都有議員講過噶啦，唔好將啲調查程序咧碳慢版嚟做啊，定係其實係從一個即係商户嘅角度出發，等佢哋係唔會可能喺一個長時間入邊咧去承受一個司法調查嘅工作嘅壓力咧。 咁另一個角度睇咧，就係因為過去咧嗰、那個其實職安健條例咧，即係本身佢都有一定嘅罰則係設咗喺度啦。咁但係咧不嬲長年俾人詬病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去到法庭判嘅時候咧，實質嘅罰款額係不合理地低啦。咁睇翻咧過去5年一啲致命嘅工業意外個案咧，其實嗰個平均嘅罰款額咧都係我諗7万多元即係左右啦，咁所以有啲咧議員就建議啦，不如咧就定最低個罰款額。喺即係新個條例度啦，咁呢個就係即係陳萬琪議員嘅建議嚟嘅。佢話咧，因為過往咧平均咧嗰個案例嘅罰款額咧都係几万元，咁所以咧問題嘅癥結咧就係我哋冇定立最低嘅罰則，就導致咧法官判刑嘅時候高開低收嘅。但係咧我就留意到咧，即係勞工處就有個回應啦，佢就認為咧即係定個最低嘅罰款額咧，可能咧會對於嗰個定罪者係唔公平嘅，因為法庭其實都要考慮嗰個案情啦，或者求情因素啦，就要再做一個全盤嘅考慮，譬如嗰間公司係咪一個重犯嘅個案咧咁樣，咁所以咧就不適宜咧定一個最低罰款額嘅。 傾到呢度咧，唔知道聽緊收音機嘅聽眾啊，對於呢個議題有啲咩睇法？嗱，講真咧，工業意外呢啲咧真係一單都嫌多啊。其實無論係呢一個商界嘅議員啦，亦或係勞方嘅議員咧，佢哋都持同樣嘅意見咧，就係職安健嘅問題咧，的確係需要關注同埋咧去大力去加強嘅。不過對於嗰個罰款額，對於嗰個檢控嘅時限，以至到係唔係法庭喺量刑嘅時候，應該根據一個點樣嘅標準咧，似乎雙方咧就都有幾大唔同嘅意見啦。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特別如果你係僱主或 者你是工友的话，对于即职安健的罚则啊，那个罚款额咧系向上调整到1000万，又或者是而家有议员建议啊，唔好罚咁多啦，我哋减翻去600万，你哋嘅睇法系点咧？可以打嚟18723111一齐讲下。咁啊，林志恩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请嚟提出今次修订嘅立法会议员，佢自己本身咧都系呢一条草案委员会嘅成员啊，有议员陈少雄喺电话旁边，陈议员你好。 是大家两位主持大家好。 你好。 陈议员，其实我们都讲了今次法例修订的背景，不如都请你简单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你自己会提出这三项的修订。 首先呢，就刚才两位主持所讲呢，我非常同意的。就是如果大家看回在个香港的整体工业意外呢，过往这么多年来的是有持续的改善。但是致命的工业意外一直维持在，是很可惜的，每年20单的上下。咁再加上嗰、那個即係而家談到嘅職安健嘅法例咧，20几年咧就係冇喐過嘅。咁如果要與時俱進嘅，咁其實大家都有一致嘅睇法，就係話嗰個條例係需要修訂㗎啦。而有關嘅罰則咧，應該係要即係加以增加嘅，而達到一個阻嚇力。嗱，我嗰個修正案咧，主要就係針對咧，希望嗰個條例草案既能夠發揮嘅阻嚇性，減低職安健意外發生。但同時間又能夠顧及到業界人士的憂慮，咁所以我提咧喺咁多個即係條例修訂嘅地方，我就有三個修正案。第一個修正案主要都係講經巡可公訴程序定罪最高罰款額，政府建議1000万咧，我就將佢改到600万。第二個修正案咧就係關乎一個叫做簡易程序提出檢控嘅所謂叫僱主一般責任條文，最高罰款額政府就話300万，我就將佢改做150万。而第三項修正就是頭先兩位主持都提到，即係通過一個簡易程序審訊嘅罪行檢控時限，就由政府隨口噏12个月，我哋希望修訂到9个月。咁呢三個修正案其實我哋都經過好詳細嘅考慮，而喺議會分別各個議員參加嘅委員會嘅都有提過入面嘅概念嘅。我想簡單講一講，讓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唔係講緊即係怎拋個數字出嚟嘅。有一點我兩位主持可能都知道，即係個聽眾都知道嘅。其實呢一個所謂修例嘅諗法咧，其實喺4、5年前開始政府提咗出嚟㗎啦。咁反覆地咧就討論過究竟要提高個罰款額，大家毫無疑問係要增加嘅。不過究竟增加幾多咧咁樣？2019年政府啊拋一個方案出嚟，就話要罰額罰到咩咧？就係公司嘅營業額10%，而最高就600万。咁當時提咗出嚟嘅時候，就好多業界會擔心話10%嘅營業額係可以好高㗎喎。咁但係隨後呢，就據政府所講，又通過諮詢，咁然後就話唔用呢個啦，唔用10%嘅營業額啦。一出就出一個5000万嘅罰則。哇，5000万係一個比較真係好大嘅數字。然後又話通過一啲即係業界嘅諮詢底下呢，又掟返去而家嗰個法例政府提出嚟就係1000万，俾人嘅感覺咧就好似係街市買菜，即、就、係、是、高開低收咁，我噏你一句，我哋還個價啦咁樣。我覺得呢個唔理想，而且即係唔係好實際嘅。究竟一個乜嘢嘅額係可以令到即係喺香港我哋從事呢啲即係有關工業嘅工程啊，或者係工作嗰啲咧，係達到一個阻嚇性，但又唔會開天殺價出一個好大嘅數字，令到啲企業喺經營嘅時候遇到好大嘅困難。咁嗱，政府回应议员嘅提问，我问咗好多次嘅。咁1000万点嚟咧？咁有趣嘅。如果睇翻佢政府嘅文件，佢话参考咗即系世界各地啦，譬如英国啊、澳洲、新西兰啊、新加坡咁。佢话应该呢一个1000万就属于呢啲国家实质嘅中游。 嗯。 中游点解咧？中游系咪即系话一个最高嘅，一个最低嘅，加埋随意就攞中间个数咧？我觉得非常之唔科学化。點樣係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情況，係設立咗本地嘅狀況呢？我就話啦，新加坡啦，新加坡同香港有相似好多相似嘅地方嘅，無論人口啊、地面積啊、或者係即係東方文化等等咁。而新加坡係幾多呢？新加坡最高嘅係300万咗港紙。咁我就話，如果我哋係要加強嗰個阻嚇性，不如就按照新加坡嗰個數 double， 即係乘以2倍。600万啦，咁而家呢個600万咧，都唔係隨口噏過。喺2019年頭先我提過啦，政府第一次拋出方案嘅時候，佢係講過係600万最高年罰。 但为什么反复地一间又5000万又1000万呢，令人哋系摸不着头脑。 Okay. 所以我嘅第一个修正案就不如咁啦，回归一个基本功。达到咗核性嘅时候减低职安健意外发生，亦系可以顾及到业界人士嘅忧虑嘅。 OK， 不如先同你倾第一点啦。其实头先开场嘅时候，阿林智恩都有提过啦，即系政府都强调咧，呢啲可公诉罪行咧，其实发生嗰个次数咧，喺过去10年咧，其实都系好少，讲紧单位数字，10年嚟17宗咁样啦，说明个检控门槛咧，其实系好高嘅，即系讲紧业界可能系要犯一啲好严重嘅错误，真系完全咧系漠视呢一个职安健嘅问题，先至咧系会得到呢一个嘅惩罚嘅。咁所以如果话啊，即系整到1000万咧，就系普遍对于中小企会造成压力啦。呢一点其实系咪真系成立咧？关于呢一个质疑，你点回应啊？ 嗱，其实就任何一个数咧，都系考虑到即系佢嗰达到嘅效果啦。如果你譬如话如果系1000万唔交，咁你可以系5000万，甚至系1亿都唔得咧。咁要切合实际嘅情况，第一就话有啲咩数字令到无论大公司或者中小企都好，佢一个好重要嘅阻吓嘅信号啊！我觉得呢个信号好重要，尤其是中小企1000万对个信号系好大嘅。虽然就话啊呢啲你如果冇蓄意冇做，你又系即系唔使担心啦咁。但毕竟咧喺佢从事即系行业嘅时候，佢真系要考虑到一啲即系风险嘅嘢。咁呢个系令到佢个心理好不舒服嘅。但如果对于大公司嚟计咧，咁你话啊，又呢个咁嘅数目1000万，佢赚每年都赚咁多钱啦，都唔争在啦。嗱，呢个又系错嘅概念嚟嘅，因为有好多大公司咧都讲一个企业社会责任，佢嘅名誉系非常之重要嘅。我就唔觉得喺任何一个即系企业嘅老板，佢系做生意或者从事啲工程嘅时候，佢系蓄意或者系咩系达到即系一个即系人命嗰部分。 Okay.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係講到最拉尾係達到阻嚇性就夠啦，就唔應該係即係我double啦。3倍啦，咁樣樣去考慮嘅。 嗱，我頭先亦都提到咧，其實有啲人 我想講多一點咧，唔好意思啊，主持就係、是、譬如話我想講阻嚇性咧，原來咁多年冇喐到係50万啊嘛。OK， 咁如果你係加到去1000万，就係加到20倍嘅。如果50万加到600万，而家我建议咧修订咧，其实都已经系12倍噶啦。即系话呢一个阻吓性咧，我认为系可以达到嘅效果。但系有一样好重要，我不断咁强调，政府唔好谂住有呢啲乜嘢嘅意外发生就罚到佢1000万、2000万就万事大吉噶啦。对唔住啊，应该系要多条腿走路。我话好似李家超所讲叫组合拳，你呢个罚则嘅同时，一定要向特区政府连同业界大力去推广，或者建立嗰、那个即系安全文化。只要有个安全文化，加埋每一位喺个即系工程入边嘅持份者，佢嘅责任同埋角色，大家明白到每一个人都要尽一分力嘅话，我觉得呢个先至系最有效嘅方法。 Okay. 一个叫上策同下策嘅问题啊嘛，罚钱就下策，上策就系推动个安全文化。 Okay. 再加埋紧密嘅巡查。同埋教育，以及咧用一创新科技去将一啲工序、高风险嘅工作尽量减低。 陈少雄啊，头先我都提到咧，社会都关注咧过往法庭嗰、那个即系实质个罚款额嘅问题啦。咁其实平均都系几万元咧，咁就导致嘅情况就系有啲即系公司就会当咗系一个营运成本一部分啦，将啲罚款。另一啲情况咧就系佢哋可能会重犯嘅。咁所以咧有一啲议员都建议话，不如定一个最低嘅罚款额。你点样睇咧？ 我同意考虑一个最低嘅罚款额嘅，但系咧就呢一个数字。或者個概念咧，勞工處幾次覆我哋嗰度呢個冇效啊，即係冇效嘅，唔恰當嘅咁樣。嗱，咁我就希望勞工處出嚟再解一解，究竟點解唔可以再即係定一個咁樣嘅再參考嘅最低嘅一個即係罰則。但另外一點咧，我就都唔係太同意有好多人嘅一個感覺，就話嗰啲公司咧見到個數額低，我就我嚟當營運成本一部分。我深信咧，就絕大部分嘅雇主，佢係考慮到即係人命係重要嘅，工業意外係即係一單都嫌多嘅。只不過有好多種情況底下係疊加意外造成嘅話咧，咁呢個好可惜。咁所以個法例 是有罰則同埋有甚至乎監禁嘅話咧，我覺得呢個係達到一個阻嚇性作用就夠啦。 好啊，陳少雄，時間唔算好多啊，但係咧都想請你講埋咧，點解你會建議咧，即係將嗰個檢控期限咧，講緊簡易程序嗰啲咧，由政府建議嘅12个月改翻做9个月啊？因為佢哋話嗰啲化驗啊，嗰啲資料搜集嘅工作啊，佢哋想要多啲時間去延長嗰個檢控期。 嗱，佢哋需要多啲時間咧，係可以理解嘅。咁但係我就唔認為。佢哋一下就加到去12个月。我舉一個簡單例子啦，如果有啲重大嘅呢啲工業意外傷亡情況出現，就舉最近嘅紅館事件，由發生到而家2个月到，佢已經係完成咗基本嘅調查啦。跟住搜證攞曬，然後就等律政署去即係決定嘅點樣起訴啦，係嘛？其實就如果遇到呢咁大嘅情況底下，應該係加快嘅程序。加多人手，盡量係查找不足之後，希望可以避免即係繼續嘅發生啊嘛。咁我覺得佢冇理由一開始就去到12个月。業界真係好擔心兩樣嘢，一個就係佢真係太慢板，佢可以好多理由啊，唔夠人手啊，好多呢樣嘢嗰樣嘢，去到臨到第十一個月先做，呢、這個唔啱啦。第二就係頭先兩位主持都提過，我同意嘅，就係你要令到嗰啲涉事者好啊，即係協助調查嘅工友。即係惶惶不終日，即係大家都好不安咁樣，而且咧就喺呢、這個。 Okay. 我所讲嗰个系俾佢3个月咧，系有条件嘅。 系陈少雄啊，唔好意思啊，系陈少雄，唔好意思啊，因为咧，我哋就快要听一节新闻，或者关于最后呢点咧，转头翻嚟揾你补充埋，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好，唔该晒，陈少雄系提出修订嘅议员啊，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讲紧咧职安健嘅罚款，大家打嚟发表意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656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4283宗，再多9名患者离世。503间学校呈报共821宗检测阳性个案，当中32间学校嘅31个班别及2队篮球队成员需要暂停面授课堂7日。11间院舍共呈报13名院友及员工检测阳性，涉及7间安老院及4间残疾人士院舍，共52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卫生署表示，本月2号至8号收到嘅本地个案核实化验样本中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4 或 BA.5 占大约94%。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总召集人梁振英话。不少人盼望入境0+3检疫措施放宽至0+0，可以吸引外国企业及投资者重回香港。他认为这个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因素。同时重要的是必须解决外国企业对香港目前政治情况的误解。梁振英在香港再出发大联盟主办的研讨会网上致辞时表示，他认为未来要提取及用好动能，先要解决3个不知道，包括香港人对国家发展的不知道，内地不少企业对香港所长的不知道，以及外国不少企业和意见领袖对香港实际情况的不知道。他又说，香港应该重视及正视社会仍存在及新出现的不少问题，要以发展的眼光去动态看问题。台湾过去一日新增41364宗新冠本土个案，再多36名患者离世。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新增的36宗本土死亡个案，涉及21男15女，年龄介乎30几岁至超过90岁，全部属重度感染，其中33人有慢性病史。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乌克兰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发展感到担忧。呼吁相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起继续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听朝早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云量较多，随后2-3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嘅中线有坏车阻路。而家西行去荃湾方向，同埋上狮子山隧道嘅车龙啦，排到去星河名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有坏车阻路，中线封闭咗。而家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而沿住窝打老道上狮隧嘅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都是比较繁忙一啲噶，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黑道上钱解决到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一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 钱真是万能？ 你当大众是白痴？你当正所有人都是白痴？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咁唔系钱的问题啦，咁即系为报仇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新聞之前咧，同緊立法會議員陳少雄傾緊咧，佢就住職安健條例修訂所提出嘅修正案啊。咁啊，新聞之前咧，陳議員未講完，請翻佢出嚟先，陳議員。 大家好。 是请你补充埋头先嗰个你解释緊点解将即係12个月减做9个月，就係、是、你提到话担心嗰、那个嘅心理嘅影响啦，同埋呢亦都唔希望处方去太慢板。呢度你仲有冇补充呀？ 係啦，主要佢就係、是、即係原来係6个月嘅一个检控时限呢，处方就建议去到12个月。我哋覺得咧，就一啲重大嘅工業意外調查咧，其實應該係即係加多啲人手，加快個力度。如果做嘅時候咧，其實我認為佢即係俾多3個月已經夠噶啦。 Okay. 就唔係話一俾就俾到12個月。Okay. 最重要咧就仲有個條件嘅，就係當佢係即係6個月之前去搜證，佢認為都仲有啲係未完成嘅話咧，佢係要加長嗰、那個加多1至3個月咧，係應該由勞工處處長去審批，佢認為嗰個個案係因為佢嘅特殊性、佢嘅複雜性或者有啲咩原因。而過往嚟計咧，佢即係所舉嘅例子，好多時搜證咧都係即係6個月內完成。咁再加埋喺律政署嘅協助底下咧，佢就決定去檢控與否啊嘛。其實我就喺個議會入邊，即係喺個委員會討論嘅時候，不少議員不少嘅委員都講過， 如果佢因為人手問題，咁我哋可以即係考慮佢處方咁樣增加人手咧去做呢個檢控啦。但佢又講到即係俾唔到一個好完整嘅答案我哋。咁我認為咧，就係呢啲如果遇到啲咁大嘅意外或者係啲涉及公眾利益嗰啲，佢應該係要加快力度。即係盡快去查找個原因，然後做咗個檢控，希望可以防止類似嘅事件再發生啊嘛。 好， 最後咧想問埋關於嗰個簡易程序嘅最高罰款額啦。咁你嘅修訂建議就係由300万咧就改為85万嘅。咁我留意到咧勞工處有個回應咧，就佢就引述咗其他地方嘅最高罰款額啦，譬如澳洲成2200万，加拿大900万。咁啊勞工處就相信咧300万係一個合理水平。你點解會即係建議300万應該要再調低去85万咧？ 其實咧就佢勞工處所回應嘅就話佢相信佢呢個合理水平。 嗯。 但係呢個參考咗嚟嚟去都譬如澳洲啊、新加坡唔係澳洲啊、新西蘭等等地方啦。其實我都一直都咁講嘅。我哋睇翻嗰個即係個金額，如果從而家個50万咧，我所提議去到150万已經係3倍嘅啦。佢哋嘅建議由50万去到300万係6倍嘅。其實我認為咧，呢一類咁樣嘅簡易程序檢控嗰啲咧，就去到有個即係3倍嘅已經做一個阻嚇作用。咁但係咧，我都成日都講啦，嚴刑峻法始終都係治標不治本嘅，就應該大家係從個根源去入手，預防意外發生先為上策噶嘛。咁所以我就係想勞工處就唔好諗住我罰到你哋咧就非常之高嘅一個金額，咁希望嗰個意外就唔會發生啦。咁對唔住。意外發生是一個很複雜的原因，其中包括呢，如果安全文化即安健安全文化做不好，無論是罰多少錢都好，就算是事後你出了之後工友受傷等等，我是罰多少錢都是於事無補的。反而呢，那個即安健安全文化政府應該是全面推廣，譬如建造業議會提出的香港建造業主要持份者安全角色和責任的建議，你應該加強個持份者嘅責任認知。嗱，因為持份者喺一個即係工程或者係一個即係工業工地做嘢咧，係包括好多個，包括發展商、包括業主、設計者、總承建商、分包商，甚至一般嘅工人。希望佢哋咧都每一個角色咧都係明白到防止工業意外、保障施工安全每一個人嘅責任。同埋咧，我都喺嗰個委員會分別提過好多次嘅。政府應該可以仿效英國同埋新加坡，佢哋要推一個叫建築設計及管理規例，英文叫 CDM Construction Design and Management Regulations。所以知道咧，勞工處次次話引用譬如英國啊、澳洲啊、新加坡啲咧，其實佢哋唔係淨係單靠提高罰則㗎，佢哋同時行一個即係所謂叫做喺施工嘅時候或者係設計嘅時候已經考慮埋安全為本，所以叫 design for safety， 即係話喺設計上已經考慮喺建築期間施工同埋樓宇建成後維修工作嘅時候嘅作業風險，希望可以減少高風險作業啊嘛。 OK， 好啊，唔该晒陈少雄议员，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一度先。陈少雄系立法会嘅相关条例草案嘅委员会成员嚟嘅。林子欣听完陈少雄嘅建议之后咧，有一个好主要嘅印象就系即系呢一个商界同埋即系政府方面咧，对于点样拿捏啊一个叫做具阻吓力嘅罚款额咧，似乎系有一个唔同嘅睇法。因为陈少雄多次就即系指出，唔系话你要即系罚到个企业死死下，就为之一个合理嘅金额啦。亦都佢有多次讲到咧，就系唔明白政府咧系屡次提出不同嘅金额咧，到底个标准系喺边度？咁佢自己就建议咧，系参考新加坡嗰个嘅罚款额咧，然后再去做一个调整咧，成为香港的一个标准。 你讲到咧，政府咧即系提出1000万个标准喺边度嚟咧？咁我谂即系除咗政府系参考咗一啲外国嘅案例之后咧，其实我谂嗰个现实嘅政治原因都好重要嘅，即系话定到边一个水平系最大机会系可以获得议会通过。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我哋都唔希望出现一个情况，就系定咗一个金额系即系两边都不讨好啦，即系话商界又认为太高，咁然后劳工界又认为太低，咁即系如果系咁样嘅情况就唔系咁理想。 电话号码1872311，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请嚟劳方嘅议员同我哋一齐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国少 again。 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字嘅发音，因为呢小叔发觉呢好多人都读得麻麻地，但係呢个呢系我哋成日都见到嘅字嚟嘅，就系、是、呢我哋宣布一啲事 ,to announce something, announce。广东人呢我哋通常都会读成 announce 或者 announce 咁样，其实系应该读 announce, announce, announce。而名词呢系 announcement,announcement, announcement， 点样可以读得好少少呢？先好似读 annow 咁 ，annow, annow, annow， 你当系 a n o w 咁读啦 ，annow， 跟住先嚟一个 n 音 ，now 完先 n， 听住 annow， 跟住 c e 读 s 音 ，announce 短嘅，整短咗个 n 嘅，听落去咧就系 announce, announce。Announce, okay? I'm going to announce something. Announce, announce, announce. 名词呢是 announcement, announcement, announcement. Announce, 转发 A-N-N-O-U-N-C-E. 咁当然 ,N-O-U-N 呢个字呢亦都系呢差不多读法。听住 ,noun, noun, noun. 譬如我哋话呢个字系个名词呢，我哋可以话 this word is a noun. Okay? 今日讲到呢度，希望大家读好啲呢个字，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我哋开场嘅时候提过咧，即系呢一个嘅法案委员会喺讨论嘅时候咧，都有啲报章咧用到火花四溅去形容啊、嗯。除咗咧，因为即系劳方同埋即系资方对于呢件事即系对于嗰个罚款嘅水平啊，嗰个态度有好大嘅不同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嘅劳方嘅议员咧系提到呢一条条例咧，其实系有二十几年嚟咧系未有检讨，咁咧亦都觉得咧即系今次嘅检讨。希望可以盡快去做，因為即係佢哋都提到咧，有足夠的阻嚇力去到保障工友的安全是非常之重要。更加有一些議員咧就講到話一路在個審議的過程入邊咧，聽到有一些的資方提到話1,000,000咧係對很多中小企咧係造成呢一個心理意外，心理壓力咧係感到無名火起啊。咁啊，唔知道呢啲勞方嘅議員知道更加是有議員去提出了修訂之後，他們的感覺或者他們的看法又是怎樣，這個時候就請來勞工界的立法會議員，來自工聯會的郭偉強。郭偉強議員你好。 是，兩位主持好。 郭偉強議員，你在議會審議的時候都已經提到自己對於條例這麼久都沒有修訂，還有一些僱主的態度是令你聽到無名火氣，現在知道更加有議員是提出了三項的修訂，將一些罰款額去到調低之餘，亦都是對於那個調查的檢控限期是由12個月修訂做9個月，你的看法和你的觀感又是怎樣呢？ 對对有关议员提的修订，当然我们是表示遗憾啦。虽然说按照议事规则议员是可以提修正案啫，但其实大家在讨论职业安全的时候，大家的目标很清晰，就是希望将那个数字进一步减低嘛。因为过去十年其实每年在地盘发生致命的工业意外都有成二十几单。撳唔到落嚟，大家都認為要多方面啊去做啲功夫，咁當然提高罰則係其中一個。其實即係我當然唔好難理解，即係有商界嘅代表或者係叫做選委嘅議員，佢到呢一刻都仲係著眼個數字多於人命。當佢話個數字離譜嘅時候，問題就係、是我哋工人翻工要搵命搏，要冇咗条命，呢、這个唔离谱咩？呢、這个仲离谱啦！加强个罚则，只不过系希望有个诱因，公司可以增加一啲预防嘅措施，或者投放多啲资源、器材等等。咁如果咁都 唔啱聽或者咁都要再調低嘅話，咁商界點解又另一方面就成日話人手唔夠呢？講真，如果翻工係咁危險嘅，真係多多人都唔夠你，即係丟失啦咁。同埋好想強調呢，冧天秤呢個事故呢，其實都係要其他議員要借鏡嘅，因為喺呢個冧天秤嘅事故入面呢，其中兩個死者呢，特別係最後生嗰兩個呢，其實都係工程師助理或者已經係工程師。佢哋其實唔係落手落腳做，但係佢哋都一樣要冒風險嘅。即係其實所以其實工程師雖然佢係做文件或者做設計或者係做啲規劃嘅嘢，咁但係其實佢哋一樣會入地盤㗎嘛，點解唔可以保障同行多啲呢？咁咁同埋覺得有關嘅修訂都係有個情況，就係得寸進尺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政府喺2020年提嘅議案裏面曾經提過5000万嘅，咁而家2022年嚟到只係得返1000万啦，已經大幅收窄啦，咁都仲要再調低。咁究竟個目標喺邊度呢？因為其實大家都好清楚嘅，有部分嘅議員好強調就係、中小企頂唔住，但係問題就係大家都知道喺建造業界裏面，其實佢嗰個公司嘅規模呢可以係差天共地嘅，有啲大到巨無霸咁啊，呢啲大嘅發展商啊，億聲一年嘅咁，或者即係十幾百億一年嘅營業額。咁另外就係中小企可能佢覺得少咁，咁問題就係、如果係咁嘅話，咁如果淨係單方面改到600万嘅話，其實係咪對於一啲大財團其實冇咗阻嚇力囉？因為其實如果你講幾百萬，對於大財團嚟講拗痕㗎咗喎，咁係咪等於放生咗呢啲大財團囉？ Okay. 我留意到一点咧，就系、是法庭咧喺量刑嘅时候咧，都要考虑咧个被定罪公司咧嗰个财政年度嘅营业额啦。咁有议员咧就提出咗个疑问啊，点解好似咧即系变相咧大公司就要罚多啲咁啊？你点样理解即系呢个背后理据咧？ 其实大家都清楚嘅，大公司佢应该更加有规模同埋有能力去做好职安健嘅。如果佢有咁大嘅規模，又請咁多人，佢都做唔好職安健，其實佢應該負上更加多嘅責任，係合理嘅、哦。咁所以點解政府喺2019年其實佢嘅最原始嘅方案就係營業額嘅一成，又或者係600万，咁就係當時政府提出嚟嘅一個方案，就係希望又針對到中小企又可以有條線。嗰 10% 又對大財團亦都有個好明顯嘅效用，可以阻嚇到。咁問題就係當時其實商界建造界又係反對嘅、哦，又係反對嘅、哦。到而家兜兜轉轉，政府由5000万變1000万，翻嚟商界又提出咗，淨係提600万就跳過咗嗰個營業額嘅 10%， 即係話等同大財團個責任原來係少過中小企嘅。或者是等同於中小企的，冇發揮佢，因為佢有咁大嘅規模，佢應該做得更加好嗰個角色咯。 嗯，其實咧，今次嘅修例咧，無論係政府亦或你哋勞工界咧，都提到希望係盡快去完成啦，因為呢條條例咧都好多年，成20几年咧係未有檢討過。其實你自己預計咧，而家有議員提出修正案，會對於個立法時間表有咩影響呢？因為我記得你都講過，希望喺今年內呢個條例就可以通過，而家會唔會冇咁樂觀啊？ 嗯。當然或多或少都會有影響嘅，但係喺度真係想強調呢，如果有一間公司佢真係罰到最重呢，我唔理佢幾多百萬都好啦，如果罰到最重嘅話呢，其實呢啲係害群之馬嚟嘅，係業界嘅淤血嚟嘅，點解唔係應該趕走佢或者淘汰佢，而係繼續要令到佢喺個業界度運作呢？呢、這個我係比較關心嘅，因為由頭到尾都係講緊罪名還不靈，明知故犯，有可以有能力做到安全措施嘅唔做，先至會罰到呢個最終嗰個上限嘅。咁究竟我哋議會係咪要保障呢一類嘅承建商咯？ 嗯。 就住咧，即系最高罚款额个问题咧，咁我见到即系商界同劳工界都有好多嘅争议啦。咁但系咧，另一个我留意到，即系陈肇雄议员提出嘅修正案咧，就系关于嗰个简易程序个检控时限，就12个月啦，就修订去9个月。咁佢就认为咧，其实要调查呢一啲嘅即系职安健嘅案件，就越快越好啦。其实事实上亦都可以加人手去加快嗰个调查嘅步伐嘅。咁呢一点上面，你又有冇啲乜嘢嘅睇法咧？ 最简单就是当然政府讲了半年不够啦，咁半年不够，咁几多先够呢？咁佢而家政府就建议12个月啦。咁陈议员嗰个说法冇错嘅，梗係越快越好啦，调查係咪？咁但係问题就係、是、就算我哋定12个月佢都可以短过12个月调查㗎。我哋就似乎就更加担心呢，就会唔会有啲案件牵涉嗰个范围太广啊，可能有唔同嘅分判商喺调查过程之中要搜证啊、攞料啊，真係要较长时间。咁我觉得呢个弹性可以俾落去，因为唔存在住一定要框死佢9个月啊，因为你有必要时用到咪12个月囉。咁佢唔用尽12个月，佢早啲交冇问题㗎，冇影响㗎。所以其实有关嘅修订係咪真係好大作用呢，我就真係睇唔到囉。 嗯，听到嚟呢一度咧，无论系劳方定系即系商界方面嘅理据咧，都已经非常清晰啦。唔知各位听众有冇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就住职安健嘅罚款修例，到底应该定系1000万，抑或咧系而家有议员提出将佢降低到去600万咧？可以打嚟18723111一齐倾下。咁啊，郭伟强议员，我哋咧都继续关注翻咧今次呢、這、一个即系修订入边咧有其中一个重点，头先都提到就系嗰个罚款额啦。咁我哋头先同陈肇雄议员倾咧，佢都讲到你头先提过历史嘅，就话喂，其实你政府将嗰个罚款额变嚟变去，由初嘅罚呢个营业额嘅10%，最高600万，去到亦都有提出过系咪罚5000万，然后最终嘅方案而家就话罚1000万。佢嘅讲法就话好似街市买菜咁样样，冇一个好客观嘅定案，点样为之一个有阻吓力嘅刑罚？咁所以咧，佢就话参考同我哋情况最接近嘅新加坡，人哋系定300万，我哋定高佢1倍。咁呢个就系佢嗰个修订个理据嚟嘅。其实你自己点睇？即系政府多年嚟去到做呢个职安健条例嘅时候，对于罚款额嗰个取态系咪真系好反复咧？系咪真系俾人一个感觉系拿捏唔出一个标准啊？ 当然政府有佢唔着嘅地方啊，佢系有啲失策嘅。但是坚守住原有嗰个大原则，就系我哋要想尽办法，令到意外或者甚至乎致命的意外不应该出现。零最好，大家成日都讲一单都嫌多，但是现在过去10年每年都20多单。要有嘢做，这个第一。另外第二就是只是拿新加坡的例子，我又觉得又窄了一点，因为其实立法会的文件给了我们的，即是澳洲讲的2000万的，加拿大都讲的900万的。即是是不是一定拿个对自己最有利的数呢？我觉得即是都是放翻出嚟，大家去睇。另外咧，就係講緊政府其實又唔係海鮮價嘅，大家反而要了解咧，就係頭先我提咗噶啦。由於嗰個建造界嗰、那個公司規模咧，嗰、那個範疇真係好闊啊，可以真係差天共地嘅。咁所以你要政府畫一條線啱曬成個業界用咧，其實我相信政府是拿捏得不准，就算业界自己呢都没有一个好的说法。即是譬如说业界会不会都有个说法，就是哪个数我就接受不到。讲真的是要他接受不到，如果他接受到那些呢就没有阻吓性的。现在就是要有阻吓性，要他见到个价钱都怕，要他见到个价钱就不敢乱来，要他宁愿摆资源在做好职安健的范畴里面嘛。所以其实如果佢簡簡單單就話600万，我哋就驚啦。咁但係佢講出嚟，你 feel 到佢一啲都唔驚啦，係咪？咁呢個銀碼係咪達到我哋所謂阻嚇性呢個目標咯？但如果唔係真，即係正如我頭先一開始所講，人即係翻工翻到要揾命搏嘅，呢個先係離譜啊嘛！你同我講銀碼， okay. 就話呢個銀碼好離譜，我真係覺得講唔過去咯。 好啊，时间关系同郭伟强议员倾到呢度先，多谢你。郭伟强是劳工界的立法会议员，来自工联会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林子能，这个时候呢，我们接听听众尹先生的电话先。尹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是罐头兼是都是即系业即小真系中小企到唔企嗰只噶啦。 系。 咁我其实我好反对就话，点解硬系要去到讲到罚钱要罚到咁样？其实有冇去认真去思考个问题？点解会有咁多工伤有咁多问题？个主因就系工期唔够，永远任何一个地盘冇一个工期系足嘅。个个都系话一味要快，其实永远唔平衡嘅呢样嘢，去到今时今日都系咁。只有去快，喂快就唔理噶啦。其实讲就好好听噶，个个都永远都做唔到噶。 嗯， 我系即系因为始终系嘢，去到利息嘅问题，就一讲压佛，根本就已经死晒火。 好啊，多谢尹先生的意见啦。咁啊，林志恩的确咧，阿尹生所提到嗰、那个即系工期好赶急啦，同埋工人不足嘅问题咧，都系呢、这个建筑业界啊，多年嚟去提出咧有关工业安全咧系迟迟都冇办法改善嘅原因之一嚟嘅。咁啊，不过呢个议题咧，我哋暂时咧要倾到呢一度先啦。咁啊，不过我哋转头喺六点钟新闻之后咧，翻到嚟会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嘅。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先听一节嘅交通消息先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中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而沿住窝打老道上狮隧的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车龙架排到电话机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下一节交通消息。 阿里巴巴76蚊跌2.7，友邦保险67.3跌0.7，南方恒生科技3.23跌0.12，京东集团182.4跌9.6，比亚迪股份188.9跌9毫，招商银行33.15跌1.25。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威信控股、复兴亚洲、宝新金融、港湾数字同埋信源企业集团。五大跌幅股份：万星控股、天平道合、佳民集团、中国恒友源集团。排第五嘅股份编号系125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5.73，瑞士法郎0.998，加元1.383，人民币7.175。英镑对美元1.107，欧元对美元0.971，澳元对美元0.6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港金报15,610，比上日收市跌140。伦敦金每安市卖出价1,664.6美元。港汇指数106.4，升0.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见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落山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联合道。 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就见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啱啱收到消息，荃湾路去旺角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去到荃湾西站。重复一次啦，荃湾路去旺角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荃湾西站。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排到圣佐士大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排到圣贤中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见到龙日村，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荃富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骏景园一段挤塞，而家龙尾见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方向，东涌东汇城桥底去机场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行政长官会在10月19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主要公共图书馆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距离选亲仲有10日，黑风色知道华纯贤睇重嘅系权势，而唔系真心想同佢结亲。而华纯贤就揾白风夕帮忙，想试探白风夕同黑风色嘅关系，想通过佢嚟影响黑风色。佢又成唔成功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翻返嚟第二節嘅自由風，自由風直播室繼續有高福慧同埋林志恩喺度。林志恩啊，呢一節咧，我哋想同大家跟進一下咧有關免針紙嘅問題啊。大家都仲記得啦，早前咧有7名嘅私家醫生咧，因為被指咧係濫發呢一個新冠疫苗嘅醫學豁免證明書，即係我哋通常俗稱用免針紙啦。咁所以咧，政府亦都係宣布咧，將佢哋簽發而家喺社會上面咧，仲係流通緊嘅有大概20,000張嘅免針紙咧，就會係喺10月12日啊，就係失效嘅，即係聽日。咁啊，見到亦都做咗一系列嘅行政工作啦，譬如資科辦咁，早前都話佢哋更新咗咧嗰啲指定處所嘅檢測二維碼掃描器，就令到呢啲二維碼失效咧，就防止市民憑住涉事嘅免針紙咧可以進入去個處所。不過見到咧事件係今日有新進展，就係咧有市民咧入禀咗高等法院咧，質疑當局廢除免針紙嘅做法咧係違法嘅。咁所以咧高等法院咧今日係開庭審理咗呢一個複核之後，法官高浩文咧喺聽完陳詞咧就住呢件事咧係頒發咗禁制令啊，意味住咧 呢一啲嘅免針紙咧喺司法程序進行緊嘅時候咧，將會係仍然有效。咁、那個案件咧就係排期去到下個星期四咧，先至係再有聆訊。 嗯，咁從病人嗰個權益嘅角度睇咧，就過去嘅一個星期嘅討論咧，都係因為頭先高偉提到啦，即係二萬幾張免針紙會喺十二號失效啦。咁所以呢二萬幾個人咧，其實就係要喺呢兩個星期入邊咧，就去揾個另一個醫生要去開一張新嘅免針紙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喺呢一個嘅即係嗰個所謂叫做涉嫌滥发免针纸事件发生了之后咧，都有啲病人担心咧，会唔会一啲医生咧，其实喺去开免针纸嘅时候咧，会手紧咗咧咁样。咁所以有一啲嘅病人组织嘅协会咧，亦都建议咧，政府系咪可以设立一啲指定嘅诊所咧，为有需要人提供协助嘅？ 嗱，咁啊，除咗关于呢一啲嘅病人喺呢几个星期咧，可能都要接受唔同嘅医生评估，睇下系咪可以继续获发呢个免针纸之外咧，见到亦都有一啲報道啦，其實就討論到咧，由於根據規例啊，市民係需要接種咗三劑嘅疫苗咧，先至符合咧疫苗通嘅要求嘅。換言之咧，呢一班咧手持住免針紙嘅市民咧，即使啊佢哋近日再經過身體檢查之後咧，判斷可能咧佢哋嗰個情況適合打針，而接種咗第一針疫苗咧，亦都唔代表佢哋日後咧係可以進入翻個表列場所嘅。咁所以咧，換言之，亦都有一啲討論咧，就係講到需唔需要為呢啲最終咧。是決定接種疫苗的市民在個過渡期間都可以有個豁免的安排呢，這個都是近日是有討論的。不過林智恩講回今次的這個司法覆核，其實呢早前都有立法會議員是提出就是議員江玉寬就質疑其實當局用同一個理由一或一去廢除兩萬幾張的免針紙，是沒有逐章去檢視每個個案的情況，在個程序上面是有問題的。那江玉寬今天都接受傳媒訪問，他就提出是希望司法覆核可以得到合理的結果，而強調無論結果是怎樣都會尊重法官的決定。而政府方面其實早前提出這些醫生他們是有合理懷疑，相信他們是未恰當地遵從衛生署的指引就發出呢啲證明書啦，所以咧就唔再信納咧呢啲醫生過去發出嘅免針紙作為咧呢啲持有人係唔適合嘅證明，咁即係呢個就係政府方面嘅理據啦。 嗯，咁而且咧，即係其實江玉寬議員咧之前都提出咗個疑問啦，就係、是、其實可能咧嗰二萬幾張免針紙入邊咧，其實有一啲係市民係真係有一個醫療上面需要嘅。咁如果即係一刀切地係將佢即係視為無效嘅話咧，其實又係唔係合乎一個即係法治上面原則咧？咁呢個都係江寬議員提出嘅一個疑問嚟嘅。 啊，不過講到法理意見咧，都有唔同人有唔同睇法嘅。嗱，我都引述埋行政會議成員本身都係資深大律師嘅湯家華咧，佢就提出啦，其實咧喺呢啲即係被拘捕嘅醫生咧，佢就認為每日發出嘅證明書嘅數目咧已經係超乎常理啦。加上咧喺疫情嚴峻嘅情況之下咧，要求醫務衛生局咧係逐張檢視證明書，先至決定咧持有人係咪進入表列場所咧。佢認為係強人所難啊，亦都係咧有置公眾健康安危於不顧之嫌嘅。咁所以咧佢就但係咧佢同時咧亦都喺自己嘅網誌嗰度提出啦，其實用司法覆核咧去到睇下政府去到行使呢一啲嘅行政嘅權力啊，係唔係越權或者係唔係適當咧，都係咧喺普通法嘅地域入邊咧係行之有效嘅。咁啊，今次法庭到底係會點樣樣去聆訊同埋裁決咧？相信都會係大家非常之關注嘅事件啦。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啦。講緊咧就係關於咧七名嘅醫生咧被指係濫發免針紙嘅事件咧，係進入到一個司法覆核嘅程序啊。咁啊，無論你係想講下關於有一啲病人組織啦，去提出話而家去揾醫生簽發免針紙係有唔同嘅困難，亦或係咧想講下譬如而家啲市民咧，即使係接種咗首劑咧，可能咧都係冇辦法咧喺現行的疫苗通的規定之下進入場所，贊不贊成給一些豁免他們呢？歡迎打電話來1872311 1872311一起談談。至於這個時候林智恩，我們都請你一位嘉賓啦。電話旁邊是有香港中華醫學會新冠病毒專責小組的召集人楊超發醫生在電話旁邊的。楊醫生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系 杨医生啊，我知道咧喺接近即系政府宣布系会即系废除呢一个两万几张嘅免针纸嘅呢两个星期以嚟咧，其实你都收到咧一啲嘅查询嘅，呢一啲本身咧系攞住即系今次关事嘅呢啲免针纸嘅病人咧，去你嘅诊所嗰度求诊咧，其实你睇到佢哋嘅情况系点咧？你又有冇继续去俾呢啲免针纸呢啲市民啊？ 其实呢一路以来即是由去年开始打针到而家呢都乱中有病人嚟要求验免针纸。咁呢几排就多少少有啲係攞住有啲其他医生嘅免针纸嚟求助咁样。咁就我都接触过係好几个啦。咁就大多数呢都係佢哋个情况呢有啲慢性病啦，同埋係比较上是紧张啲嘅，即係紧张会唔会嗰、那个疫苗呢影响到佢个健康啊嗰啲嘢咁嘅嘢。咁经过我详细同佢检查同埋係讨论呢，咁大部分呢都听到我嘅劝告呢，就出资都打埋针㗎啦，咁打完针先离开诊所咁嘅样。咁其实就而家嗰个即係免豁免打針嘅一個係指引咧，其實好窄嘅啫。咁得翻咧差唔多，譬如嗰個病人係對科興或者係嗰個 BioNTech 嘅針係敏感嘅話咧，咁一定係豁免噶啦，即係兩種針都打唔得噶。另外咧就係如果佢做過最近一個月做過大手術，譬如係心臟啊、腦嘅手術咧，又一定係有豁免，係一段短嘅時間一個月。以前咧。去年就半年嘅可以，而家就縮減到一個月嘅。咁以前有其他啲症狀咧，譬如係慢性病啊，即係控制得唔好啊，有啲譬如係神經線病啊，咁咧就都豁免嘅。咁最近咧發覺我哋打咗咁耐咧，其實呢啲冇問題嘅，即係初頭起打嗰陣時咧，我哋都好擔心。即係啲病人會唔會有問題咧？咁樣咁發覺打打下咧，就原來都好順暢。呢啲係疫苗咧，好温順。咁甚至乎咧，我哋打有啲高血壓病人都打落去咧，譬如160度，都冇問題。咁其實我哋都有時見到病人嗰、那個，譬如普遍三高嚟講咧，我哋見到佢嘅情況差啲咧，我哋都會幫佢控制咗之後咧，譬如一段日子，譬如一兩個禮拜，就幫佢打咗，完全冇問題。咁咁耐咧，就我聽講咧。有啲副作用嘅少少，就係有啲人可能打咗係個手啊痛啊，或者有啲鼻啊咁，但係好短時間嘅啫。咁我自己本身咧就見到有兩位後生仔女咧就打咗之後咧，跟住喺個診所暈低咗。 嗯。 咁啊，收尾暈翻佢個原因咧，原來佢兩個人咧原來通宵突擔就唔瞓。打機又唔飲水又唔食嘢就走嚟打針，咁跟住暈低咗，咁啊救醒佢啦。咁跟住下次叫佢翻嚟咧，就唔該瞓夠啊、食飽啊、即係飲夠啊，咁嚟打咧，佢又冇事啦。跟住所以其實係嗰啲唔關啲針事咯。 OK。 系嗱，你头先提到咧，其实近排诊所都会有人嚟攞呢一啲嘅免针纸啦。咁其实经过你评估之后咧，譬如有一啲慢性病人士咧，其实佢哋都系适合接种疫苗嘅。咁想问一下咧，有冇一啲情况系，譬如医学上面系评估咗佢哋适合接种，但系因为咧佢哋有啲心理上面嘅一啲原因咧，即系始终佢哋都仲系好抗拒咧。 嗯， 系啊，好多有啲我都见到不少啲后生。啲朋友咧就都好抗拒嘅，甚至成家咧都唔打噶，到而家都未打嘅，即係佢係心理上好抗拒。咁其實就呢啲就佢唔係喺個生理上對個針有問題，係心理上嘅問題。我諗呢方面咧，政府做多啲宣傳功夫，同埋有啲係我哋有啲心理專家咧，其實可以幫到呢班人嘅。咁即係呢方面咧，政府會做多啲嘢，係勸服呢班呢班即係市民係真係去面對去呢個打針咯，咁有啲人根本由到尾都唔肯打針嘅，咁即係有時都幾難嘅其實，即係譬如佢成世都唔打針，除咗出世嗰陣時俾你夾硬打之外，佢其實唔肯打針，咁有啲係咁嘅 關於咧呢一啲可能係涉及到即係心理因素嘅病人啦，除咗話有多啲解説之外，因為事實上咧，我哋由即係疫苗接種計劃開展以嚟咧，政府都揾嚟唔同嘅專家啦，喺唔同嘅平台咧都多方去解説噶啦。如果以你嘅接觸，其實佢哋去到而家可能都仲係有一個好大嘅抗拒嘅話，其實譬如以你自己本身嘅經驗啦，有一啲咩嘅原因或者有一啲咩嘅解説係可能會能够让到佢哋冇咁抗拒嘅咧，又或者定系佢哋都会同你表达话啊，咁我宁愿我就即系系唔要免针纸啦，或者我宁愿就系唔去进入呢一啲嘅场所嗰度去到即系工作或者食饭啊咁样样。咁 系啊，你讲，你觉得啱啊？好多啲尤其是后生啲市民咧，有点咁嘅心理嘅。咁其實我哋都要一個新教咯，依個新教嘅話俾佢聽，即係好多人都打針啦，你啲兄弟姊妹或者啲好熟嘅朋友打針都冇事，因為我見到咧初頭咧，即係舊年開頭打嗰時咧，係老人家好少打嘅，老人家好少打嘅，咁收尾打打下咧，就啲老人家即係舊年嘅下半年多咗啦。咁就係點解咧？佢聽到啊邊個飲茶又佢打咗冇事，因為打麻雀啊，佢又打幾個打咗冇事，咁我跟住打啦。即係變咗新教嗰度好緊要咯，即係朋友間嘅互相嘅聯繫啊，互相嘅即係關心啊，咁呢啲都好緊要咯。係即係我諗社區嘅工作都喺呢方面係好重要啦。咁甚至乎譬如我女咧，佢有兩個細路仔，一個六個月，一個係兩歲嘅，佢都唔肯打啊初頭。咁所以話我。就係爹哋，我打咗，即係媽咪又打咗，其他兄弟姐妹打咗，其他啲朋友啲孫都打咗，咁卒之都勸服到佢打咗兩個細路仔咯，到最後都打咗啦，咁樣即係要靠好多嘅即係有啲經驗啊嘅朋友啊，即係同佢講清楚呢啲嘢，咁佢覺得係即係人哋都打咗冇事啦，咁啊冇所謂啦，都應該即係同大家一齊啦，冇理由即係自己突出嚟噶嘛，係啦。 關於咧呢啲大量嘅即係免針紙咧，即係失效嘅事件咧，其實近排都有一啲病人組織咧，即係關注醫生嘅業界咧，會唔會對即係將來去繼續簽發呢啲免針紙咧，會有一啲壓力啦？咁其實從一個醫學專業角度睇咧，譬如邊一啲所謂叫做踩界少少嘅情況咧，係好難去判斷個病人咧係咪適合接種嘅。 可能有啲踩界嘅情況咧。就個個人個判斷唔同嘅，咁即係譬如你血壓高太高嗰陣時，譬如你去到百幾二百度嘅，其實個人都需要入醫院治療啦，即係唔係話血裡面針紙嘅問題，個治療嘅問題，即係有啲人咧，即係你呢幾排呢兩年咁樣打針咧，發覺好多人咧周街喺度走咧，血壓好高啊，成200幾度都唔肯醫嘅。咁問題嗰啲根本要醫嘅，即係唔係淨係染針紙嘅問題咯？咁變咗就係、是。即係有好多你話踩界嗰啲咧，呢啲咁嘅病人咧，佢唔肯醫，咁你又有機會有啲醫生可以俾免針紙佢咯，因為太高個血壓啦嘛，佢唔肯醫啊嘛，呢個問題就喺呢度。 其實咧都有病人組織曾經反映咧，就話過往有一啲比較複雜嘅病例咧，特別係個病人曾經係有獲得過咧公立醫院醫生簽發過免針紙，但係後來可能因為唔同嘅原因咧，就唔再獲得續發啦，就令到啲病人有一個印象咧，就係醫生可能擔心承受一個壓力，又或者因為各種嘅原因就唔再願意簽發，所以就建議咧設一啲專門嘅診所去處理呢啲個案，等有機會更加仔細同病人解釋佢哋嘅情況，你認為有冇需要咧？同埋呢一啲病人嘅憂慮，其實話醫生係有壓力，所以唔去簽發，其實係咪成立咧？ 呢、這個我都聽過係有啲病人喺咁攞到咁嘅經驗，喺公立醫療系統嗰度攞免針紙之後就接即係得到。即係對方又再拒發免針紙，咁呢方面咧，我諗政府喺嗰、那個可以考慮整啲特別嘅單位咧，係幫呢啲人即係解説俾佢聽，點解個醫生係第二階段咧唔俾免針紙佢？咁可能係第一階段咧，都因為初頭開始嗰陣時咧，年頭即係舊年年頭咧，我哋對呢啲針咧唔係太熟悉。咁大家都有啲擔心，其實我哋都有擔心嘅初頭。咁但係即係 隨著時間一路去咧，嚟針啲市民接觸啲針，即係越多經驗咧，就我哋睇到個安全性去到邊度。咁收尾即係我諗咁樣樣咧，啲公家醫生咧就見到其實好安全啫。那個病人打咗針，佢個安全性嗰個程度仲好過唔打針，於是佢最後唔俾免針紙佢咯。即係嗰個情況就係我哋因為對呢啲針係熟習咗啦，咁於是好肯定呢個針係對個病人益處大過害處嘅，咁所以唔會俾免針紙佢。 嗯， 所以呢个咧就要政府落多啲功夫啦。 嗯，头先我哋都提到咧一个情况咧，就系因为而家疫苗通过要求咧，就系要市民打齐三针嘅。咁即系话换言之咧，而家手攞住咧失效免针纸嘅市民咧，就算佢哋啱啱打咗第一针啦，其实都入唔到嗰啲表列处所。咁而家政府就研究紧咧，系咪可以针对嗰啲确实有医学需要而攞免针纸嘅市民咧？如果佢哋因为身体状况改变咗，系适合接种疫苗嘅咧，就可以发一个疫苗通嘅豁免。同豁免證明書俾佢哋，你認為呢個安排合唔合理啊？ 即係如果嗰啲病人，即係20000多病人，佢自己攞到即係覺得自己喺個醫生攞到個豁免書嘅話，佢有即係咁嘅權利攞個豁免嘅話咧，佢而家即係要求佢再打翻先可以入處所嘅話咧，咁我覺得即係政府。呢方面咧可以特事特辦嘅，即係為咗啲20000多市民，因為20000多市民可能即係佢當時咧，或者係覺得係自己唔適合打呢針，咁但係而家個世界環境轉咗啦，大家知道呢針非常之安全啦，咁變咗佢哋而家都最後都肯打呢針嘅話咧，我覺得政府應該可以喺呢方面咧。都合理地可以係特事特辦，係俾到用佢呢啲人可以係佢可以用免針嗰個係可以入到呢啲處所一個時間啦，應該都冇問題，我覺得。 好啊，唔該曬你啊，楊超發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楊超發咧係香港中華醫學會新冠病毒專責小組嘅召集人嚟嘅。林子欣嗱，當然啦，即係法庭咧會點樣去處理呢一個司法覆核嘅案件咧，我哋要再留意住個進展啦。不過其實政府針對免針紙所採取嘅行動咧，就一路以嚟咧其實都有發展緊嘅。除咗早前拘捕咗即係涉案嘅醫生之外咧，見到亦都咧係有拘捕咧一啲購買免針紙嘅人士啊，咁啊起碼咧就見到早前咧係拉咗四個啦，就話咧呢啲人咧涉嫌多次購買呢啲由醫生發出嘅免針紙，咁警方咧係調查呢一啲被捕人嘅醫療背景咧，同埋咧係審視佢哋得到嘅免針紙有冇可疑之下咧係作出呢啲行動，咁所以跟住落嚟即係涉及嘅司法程序咧，除咗話呢一個嘅聆訊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嘅案件咧嚟緊係會慢慢上庭啊，咁到時咧大家就會更加清楚背後嘅一啲即係法律嘅問題同埋理據咧喺庭上面釐清。係，咁啊關於呢一個題目咧，或者我哋暫時傾到嚟呢一度先。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如果咧你想講下呢一個話題咧，歡迎打嚟發表意見。咁啊，跟住咧我哋要聽一節嘅新聞報導，轉頭再有自由風。 院答辯。29岁女被告系永明金融前保险代理，被控四项代理人意图欺骗其主事人而使用文件罪，涉案罪行喺2016年8月至2018年7月期间发生。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干燥同晴朗嘅天气。此外，位於菲律賓附近的低壓區正為嗰區帶來不穩定天氣，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天晴，聽朝早天氣較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非常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聽日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雲量較多，隨後2-3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風勢頗大。而家嘅氣温25度，相對濕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准景园咧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去到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仲有沙田路近第一城。意外影响到城隧去沙田方向需要间封，同埋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快线暂时封闭。现时城隧荃湾入口就排到去可丰中学。重复一次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准景园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仲有沙田路近第一城。意外影响到城隧去沙田方向需要间封，同埋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快线暂时封闭。现时城隧荃湾入口排到可丰中学。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旺角方向近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带车多，仲有丁角路去太和村，近住太平工业中心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都系一带车多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见到渡船街天桥近住骏发花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顿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而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德宝花园。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排到安定村。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城门谷游泳池。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方向，东涌东汇城桥底去机场。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最后圣安仔提提你，水果好多糖，大家记得少啲食零食同埋食多啲水果啦。好啦，下一节教堂小食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建议将胶袋征费由五毫加到一蚊，十二月三十一号起实施。绿领行动总干事何汉威： 胶袋弃置量不跌反升，一蚊嘅加幅收起水平过于保守，可以一蚊去到两蚊。 听众陈生： 影响我买嘢嘅自欲，应该有奖有罚，有替环保袋，应该减翻两蚊收费。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林志恩啊，香港咧啱啱就举办咗咧世界桌球大师赛2022啦，咁啊，呢一场比赛咧可以话都引起咗社会热烈嘅话题啊。除咗因为咧我哋有本地嘅球手参与啦，而且咧仲做出咗唔错嘅成绩，咁咧就系我哋嘅首席球手啦，傅家俊啦，喺决赛咧虽然啊系以4-6不敌咧系世界排名第一嘅苏利云系屈居亚军，咁但系咧佢 的表現也都獲得很多球迷的青睞啦。兼且也都見到有免費電視台是全程直播了三個多鐘頭的賽事，所以就令到很多觀眾都有機會在電視機旁邊一起為我們香港的選手去到打氣啦。還有另一個紀錄大家都最近很關注的，就是這一場比賽是在8000個現場觀眾的見證之下打破了桌球史上面的紀錄。所以無論是本地的觀眾抑或是海外桌球界的球星都盛讚今次香港的賽事安排。 是啊，其實在疫症期間要安排一場這麼大規模的賽事都不容易，因為我相信其實卓總他們去籌備這場賽事的時候其實香港還未行緊零加三嘅，咁而且咧上幾個月咧都有一啲大型賽事咧都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譬如可能嗰個人數要縮減啦，即係個參與人數要縮減啦。另外咧就係有啲賽事甚至取消咗嘅，咁所以咧再加上咧就係即係今次呢個世界桌球大師賽咧係有啲外國選手會嚟參加嘅，咁可能各位聽眾都知道啦，其實有外地運動員咧喺呢段時間要嚟香港咧參賽嘅話咧，其實主辦方咧同政府有好多嘢係需要協調嘅。譬如首先要交一啲计划书俾政府啦，就係要话俾政府知究竟譬如呢一啲运动员嚟到香港嘅住宿啊训练嘅安排会係点啦。咁而且呢文体旅局呢同卫生部门呢都要视察嗰啲酒店啊或者嗰啲嘅海外嘅队伍嘅用膳嘅情况等等。咁可以咁样讲啦，就係话其实唔同嘅国际赛事呢就会有唔同嘅防疫安排嘅。咁所以我諗喺呢段时间呢搞到一个咁大規模赛事嚟讲呢其实都真係好难得嘅。 咁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哋自己又有冇睇到今次嘅赛事咧？不论系入场亦或系喺电视机旁边支持啊，你哋会点睇今次呢一个赛事嘅安排咧？嗱，此外啦，亦都有一啲评论咧就讲到今次嘅赛事做得咁成功，其实呢一个桌球大师赛系咪可以好似我哋其他本地嘅盛事，譬如系七榄啊，或者系马拉松啊咁样样，变成咧系一个每年都举办嘅盛事？繼而咧，亦都係推動啊桌球運動喺香港嘅發展咧。嗱，各位如果有意見想發表，特別係即係桌球嘅波友啊，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一齊傾下。林子欣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香港桌球總會嘅主席羅永聰喺電話旁邊。羅永聰你好 ，Hello， 你好，兩位好。 首先恭喜你哋成功舉辦咗桌球大師賽啦！咁有好多即係不論係本地嘅球迷啊，亦或係海外嘅評價咧，都非常之好。但我留意到咧，你喺做一啲訪問嘅時候咧，就提到其實賽事成功嘅機率咧，就好似連中幾次六合彩啊！咁聽上嚟就真係非常之困難、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點解你會有呢一個諗法咧？同埋係咪冇諗到可以做到咁大家嘅反應都咁好啊？ 多謝嗱，咁講真即係中六合彩就誇張咗少少嘅，咁但係我哋係真係非常之好彩囉，因為嗱當然除咗我哋好彩，我哋都付出咗好多努力嘅，因為實在安排嘅時候籌備嘅時候好多挑戰，咁但係好彩嘅原因呢就係、是、呢因為始終有防疫嘅限制，我哋其實如果任何一個球員一確診呢，咁就有可能要取消個比賽，咁而呢件事亦都正正真係發生咗。不過好好彩就係我哋發現得早，即係佢個確診嘅時間係開賽之前一日。咁我哋亦都喺籌備嘅時候預計過會有類似嘅事件發生，所以我哋其實一早都有啲即係替代嘅方案。咁所以我哋當時咧就可以好快咁樣去安排另一個球手去代替確診咗嘅球手，就令到場比賽咧就唔會話有一兩個 game 係要取消。咁所以呢方面我已經覺得係非常之好彩咯。咁、另外有啲好好彩嘅地方就係、是、例如我哋嘅球手傅家俊，咁佢嘅表現又好出色。咁喺即係準決賽嘅時候又反勝打147啊。咁呢啲對於成個賽事嚟講咧，係令到我哋即係所謂多咗個 magical moment。其實係我哋即係編唔到出嚟，唔可以話安排出嚟嘅。咁所以呢啲種種原因加起上嚟，就令到我哋嘅賽事睇落去係即係更加成功咯。 剛才呢我哋提到咧，今次入場嘅人數咧都係一個紀錄啦，因為賽事四日咧就累積超過20000幾人嚟睇呢個賽事嘅。咁其實外國咧一般呢啲桌球賽事都唔會喺啲咁大嘅體育館嗰度舉行啦。咁可唔可以講下咧，今次桌總咧即係點解會用一個好似 show 咁樣嘅形式咧喺紅館嗰度搞呢場賽事？ 係啊，嗱，一般桌球賽咧，你講得啱啊。喺英國咧，其實如果佢哋有2000人到咧，已經算係好大型嘅賽事嚟嘅。咁我哋香港咧，今次我哋個場地咁大咧，咁好多人都會問：哇，你張球台咁細，我坐咁高咁遠，咁邊睇到㗎？有咩意思啊？咁樣，咁所以變咗我哋唔可以用一個即係傳統去籌備一個桌球賽嗰個形式去做。我哋一定要係令到無論係觀眾啦，同埋球手，佢喺呢個場地入面參與個賽事嘅時候，嗰種體驗係會同一般職業球賽係唔同嘅。咁所以變咗我哋係其實花咗好多心機，花咗好多資源去即係佈置嗰個場地啊，設計嗰啲音效啊、燈光啊，整大熒幕啊等等，咁就令到即係觀眾入去，其實除咗話睇波之外，係會有一種佢哋平時係睇桌球唔會有嘅體驗咯，咁對球手嚟講亦都係一樣嘅。啲海外球手其實佢哋翻到去之後，都喺社交媒體講話，其實佢打咁多年波都未試過有一個咁樣嘅場面。咁其實令到好多海外球手而家都好羨慕佢哋啦，同埋好希望有機會嚟香港比賽咯。 嗯。雖然你哋咧都付出咗好多努力啦，但系咧都有一啲批评咧要请你回应嘅。第一就系你头先提到啦，由于个场馆好大啊，咁所以都有啲球迷咧就话其实实物咧就唔系睇得好清楚啦。特别系咧一啲坐喺前排座位嘅人士咧，可能有个期望咧系即系睇个实物可以睇得清楚嘅，咁但系就话个设计上面咧有问题。呢个第一啦，第二咧亦都有一啲嘅球迷咧就批评话今次可能有太多观众平时唔系睇开波啦，咁啊今日都嚟睇，就话咧啲观赛嘅礼仪咧就冇乜啦。咁咧譬如喺啲唔适当嘅地方拍手啊、尖叫啊，或者叫加油啊，咁就话影响到啲选手。嗱，关于呢两点批评，你点回应呢 ？OK， 嗱，我先回应第二点先啦。嗱，其实咧我自己，因为我都当日四日都在场嘅，我就唔觉得我哋观众嘅礼仪有问题。其实我觉得香港嘅球迷系非常之高质素添。因为其实有啲情况话佢哋拍手或者叫加油啊嗰啲咧，因为其实系太气氛太好啊。因为如果好多时你睇职业球赛睇英国嗰啲咧，佢哋冇咁好气氛咧，其实冇乜人会话真系点样叫。咁但系我哋嗰啲观众佢叫佢唔系话随便任何一个时间喺度会欢呼，佢哋都知道球手其实佢临出 Q 之前即系趴落去之前咧系要静嘅。咁只不過係可能有啲情況個球手未去準備嘅時候，佢哋會話嗌佢自己個中意嘅球手加油啊嗰啲。其實嗰啲對球手嚟講反而係一種鼓舞嚟嘅，所以我就唔覺得話呢啲係一啲禮儀嘅問題，因為真正嘅禮儀問題就係可能係嗰啲攞個電話出嚟講啊，或者影嘢啲燈照到球手啊。咁我自己睇落去咧就完全冇發生呢啲事。咁另外一啲就係話拍手個情況，其實又係咯，睇電視嘅時候咧有好多波咧。即係睇開桌球嘅都知嘅，如果係啲好易嘅波咧，其實啲觀眾未必會拍手嘅。但係我當日我感受到嘅就係咧，其實每個觀眾都好投入，佢哋即係好戥個球手緊張咧，咁自己變咗一睇到啊個波入咗，佢哋會有個興奮喺度，就會拍手去鼓勵。咁同埋呢啲拍手係唔會影響到個球賽或者個球手嘅，因為佢係打完你先至拍噶嘛。咁所以我覺得香港今次有呢啲所謂嘅批評咧，其實我覺得係對觀眾係唔公道嘅。其實我覺得有咗呢啲所謂嘅歡呼或者拍手，係更加顯得根本個比賽個氣氛係非常之好咯。咁另外第一點咧就係話關於嗰個距離嘅問題咧。咁嗱我諗如果嗰啲觀眾諗住話我坐第一行就可以近距離接觸到個球手啊，咁我諗呢個係其實係一個可能佢哋誤解咗啦。同埋你亦都想像到紅館咁大，你如果即係擺一個桌球台喺中間，其實都唔會話可以好多人圍住嗰張台。咁所以即係我就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合理嘅批評，話我哋點樣設計得唔好。反而係即係如果啲氣氛唔係好嘅，我哋點會最後決賽日係全部飛埋曬咧？係咪先 ？OK， 咁所以即係呢樣嘢係咯，我覺得同個設計係冇關嘅咯。 咁其實咧近排有第二啲即係嘅運動比賽咧嘅大型賽事個主辦權就香港流失咗啦。咁所以其實而家無論係政府定係即係體育界咧，都好希望有一啲嘅方法係吸引翻呢啲主辦單位係重返香港嘅。咁有咗你今次經驗之後咧，其實你對於喺呢一段時間去搞啲咁大型嘅體育賽事咧，嗰個籌備上面咧，你會有啲咩建議？ 籌備呢啲咁大型嘅賽事咧，第一要好多時間。即係如果你話好短時間內兩三個月即刻搞一個咧，基本上冇乜可能，同埋做到出嚟個質素都會好差嘅。咁呢個係時間嘅一方面啦。第二就係、當然資源啦、錢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最重要嗰樣嘢都始終係仲係個防疫政策。 嗯。 因為而家如果就算你零加三又好，零加零又好，如果你要啲海外選手嚟到香港之後咧，仲係要每隔日去做核酸咧，咁其實個風險就會喺度啦。因為如果佢一確診咗咧，佢就要退出比賽，咁你變咗，首先人哋未必想嚟啦，因為都驚可能確診要俾你去隔離佢。第二就係如果你個比賽裏面成日都有運動員因為確診要退出啊，咁你變咗係冇咗一個確定性，你或者會令到你有啲可能去到決賽嘅情況之下，我先至要取消佢，咁你會變咗反而可能會對香港成個品牌製造咗一個危機咯，因為你國際盛事嘅時候，你就會好多國家好多地方嘅人都注意你個賽事噶嘛，咁但係原來最後發生咗球員確診要取消，咁呢樣嘢我覺得你搞嗰個比賽，唔單止冇咗個比賽咯，你仲會冇埋個聲譽咯。 今次咧就呢一個比賽令到桌球運動咧多咗好多普羅嘅觀眾都好關注啦。咁啊，知道咧你哋桌球運動咧都面對緊一個問題咧，就係可能咧會被降級至 B 級精英項目嘅。嗱，對於今次呢個比賽舉辦得咁成功啦，你認為對於你哋護級啊同埋長遠喺個桌球事業嘅發展上面有咩幫助啊？ 其實咧，即係我哋護級呢樣嘢咧，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桌球喺亞運已經幾屆冇出現，咁所以咧，我哋就有機會即係唔符合政府嗰個叫成為 A 級項目嗰個最低資格。咁但係以我所知啦，即係政府嘅體育政策都係講一個體育要城市化、普及化、精英化。咁我哋精英其實有好多啦，桌球界好多即係桌球明星添啦。咁今次我哋就顯示到，其實我哋要城市化都係 OK 嘅。可以做到個盛事出嚟嘅，咁普及化，哇！我上個星期即係搞呢個比賽，我發覺真係好多平時唔會打桌球嘅人都注意呢個賽事，都有啲就入場睇啦。咁我哋8000多人咁樣可以坐滿個紅館，咁入睇電視嘅亦都係真係好多人都有現場喺屋企睇咁樣。咁我覺得我亦都符合咗呢個普及化呢個原則。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政府係咪可以諗一諗？喂，如果一個運動喺香港可以凝聚到咁多人去支持佢嘅，咁如果你要投放資源去支持佢嘅時候，係咪 A 級，係咪 B 級？其實係咪都應該可以睇下呢啲因素咧？還是係一定要睇你有冇機會喺亞運嘅獎牌獎台上面攞到獎，或者奧運？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係其實可以令到政府去考慮一下咯，睇下佢個政策其實會唔會需要微調咁樣咯。 好啊，唔该晒你，罗永聪。时间关系，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拜拜。 多谢，好。 罗永聪系香港桌球总会嘅主席嚟嘅。林子欣啊，我见到有一啲报道咧，就形容啊呢一个桌球大师赛咧系零加三检疫设施下咧第一个嘅国际城，即系第一个香港复办嘅国际城市，形容咧佢系一个试金石啊。咁如果听头先阿罗永聪咁样讲咧，其实体育界可能咧系希望零加三咧可以进一步去放宽啦，令到一啲球手咧无论系喺入境啦，亦或系喺嗰个比赛嘅過程入邊咧，需要受到嘅限制更加少。 係啊，咁其實咧，頭先我哋都冇機會問啦，即係譬如今次咧，除咗觀眾之外咧，其實選手嗰個整體嘅體驗係點樣咧？嗱，因為都有啲選手咧，譬如喺香港行山打卡咧，其實對於喺宣傳香港嚟講咧，都係一個好正面嘅作用嘅。咁所以無論係個賽事本身啦，定係嗰啲選手咧，佢其他喺訪港嘅期間嘅一啲活動咧，其實對於宣傳翻香港嘅一個國際上面地位咧，我認為都有幫助嘅。 好了，这个话题我们暂时谈到这里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转讲第二个题目。 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太空人陈东、刘洋、蔡旭哲将会向广大青少年以天地互动方式进行太空授课。 三名太空人将会介绍问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地面课堂、传授航空知识，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天宫课堂听日下午3:45，港台电视32直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 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咁啊，嚟到今年咧，港珠澳大桥咧已经迎嚟四岁生日，集成咗世界上最先进嘅管理技术同埋经验噶吓。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大湾区之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社会上面一直都有一个讨论咧，就系、是、有关2019年嘅反修例事件当中被拘捕嘅年青人，特别系学生啦，佢哋喺面临完即系法律方面嘅一啲程序，甚至系惩处之后咧，到底我哋点样帮助呢啲年青人咧，可能系重新投入社会同埋计划佢哋日后嘅人生咧？嗱，睇翻咧警方最新嘅统计数字，由2019年6月9日去到今年嘅8月31日咧，其实喺各区嘅示威活动入边咧，有超过12,279人咧系被捕，当中咧有4,010人系学生嚟嘅。咁但系咧入边被检控嘅咧只系得1,167，而被捕嘅未成年人咧，即系讲紧18岁以下嗰啲咧，有1,754位，当中咧系得517名人士咧系被检控，意味住咧其实有好多嘅学生或者未成年人咧。其實他們仍然是在等待著那個司法程序的進行，很多他們的生涯方面的規劃、校園方面的生活其實都是受到影響。 是啊，因為那個反修例案件很多，剛才你都提到，其實那個處理速度呢也都是比較慢的，所以有一些譬如普適候審的年輕人呢，他們是面對一個很大心理壓力，因為就是不知道自己最終會不會被檢控。我也都有聽過有一些個案，就是譬如他们是读大学的，他们都担心会不会毕业之前被起诉而影响到他们之后的前途。所以我都留意到近日著名的经济学者宋恩荣和他太太宋陈宝莲就牵头成立了一个蜕变计划的项目，其实都做了一段时间的了。简单来说，这个计划就是安排一些免费的法律支援和情绪辅助去给这些的青年的。而有一些被捕青年刑满出狱之后，这个蜕变计划亦都会协助咧，佢哋重返校园读书啦，并且去揾一啲嘅兼职嘅。 嗱，讲起呢一个计划咧，佢哋最近咧就就住施政报告咧系提出一啲建议，到底政府可以点样样去重视呢啲被捕青年人嘅需要？无论系叫做缓和社会嘅气氛啦，亦或系改变各界嘅成见，等呢啲年青人可以重投社会咧，佢哋都提出咗好具体嘅建议嘅。嗱，不如而家呢个时候咧，林子欣，我哋咧就请嚟啊宋恩荣同我哋一齐倾下，佢咧系蜕变计划嘅联合发起人嚟噶，宋恩荣教授你好。 你好， 不如请你先同我哋即系简介一下你呢个蜕变计划啊。虽然头先林子欣咧都有略略咁样讲过，你哋呢一个计划嘅目的，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呢个计划系喺边度去得到呢一啲嘅即系从边啲渠道去接触到呢啲求助个案，同埋至今系服务咗几多名嘅人士咧？ 嗱，我哋咁样嘅，我哋即系2年多前开始呢个计划啦。咁我哋初时就系、是、即系联系嗰啲社福机构啊。啲老师啊，大学或者中学啊，咁睇下佢哋有冇人可以介绍俾我哋。咁介绍咗俾我哋之后咧，咁要个青年人自愿接受我哋嘅帮助啊。咁就但係一开始咧，因为我哋嘅服务即係初时接受呢啲服务嘅青年人咧，觉得我哋嘅服务係好好。咁佢哋有自己嘅圈子嘅，即係喺佢被捕青年之中啊。咁佢哋就介绍其他嘅年轻人咧俾我哋嘅计划。咁所以我哋就到现在咧就服务咗106个呢个涉案嘅年轻人啦。咁就我哋都係辅导佢哋嘅家长。咁变咗係140多位家长，咁加埋我哋辅导咗服务咗240多人嘅。 OK， 咁咧始終咧就 阿孫一鳴教授啊，係唔好意思啊，要稍微打斷你一陣，因為咧我哋好快要聽一節新聞啦。咁啊，有關呢一個計劃咧，或者我哋新聞之後咧，我哋再同你一齊慢慢傾下。咁啊，宋恩榮教授咧係蜕變計劃嘅聯合發起人嚟嘅。咁啊，到底呢個計劃嗰個詳情同佢建議係點咧？新聞翻嚟繼續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點半，由李寶玲報導新聞。政府公布暫緩拒絕接納涉嫌濫發的二萬多張免針紙，直至有關司法覆核案聆訊後法院作出的進一步指示。政府早前公布由七名醫生涉嫌濫發的免針紙聽日起失效，不獲接納作臨時通行證之用，鑑於不獲法接納作疫苗通行證之用，鑑於高等法院考慮到需要等待有關司法覆核案件聆訊而頒下臨時禁制令，當局因此決定暫緩實施。政府強調，涉事的七名私家醫生涉嫌未有按照衛生署指引為病人恰當診症，亦未經適當臨床評估而簽發豁免證明書，有關調查仍在進行。當局呼籲有關市民盡快按自己需要重新諮詢其他醫生，確定是否適合接種新冠疫苗，或者可否繼續獲得醫學豁免。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的司机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卓永兴每日都有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结果是阴性。这名司机为卓永兴担任驾驶工作，无需与公众人士接触，亦没有外游记录，工作时都有佩戴口罩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司机最近一次执行驾驶工作日期是刚过去的星期日。八达通卡有限公司宣布推出预期更换行政费额外措施，下个月15号生效，最快明年11月15号起征收。八达通会向客户提供为期最少3个月的通知期，当客户拍卡消费时听到嘟嘟嘟的提示声响，就应该前往指定地点更换新卡。旧卡中的余额和大部分八达通服务或者优惠等将会全部自动转移至新卡。三个月的通知期过后，旧八达通卡将会失效，客户仍可以在一年宽限期内推回已经失效的旧卡，或者免费更换新卡。其后八达通将会从失效的旧卡余额和按金中每年扣除港币20元的预期更换行政费，直至这两笔款项被完全扣除为止。客户可以透过多个渠道查看是否需要更换新卡，包括八达通的网页、指定港铁站和商场内的八达通服务站等。如果客户已经将八达通卡登记八达通 App， 当那张八达通卡需要更换时，客户将会在八达通 App 收到推送短信或者电邮通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互致贺电，祝贺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过去50年来，中德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精神，持续推进两国关系，又说高度重视中德关系发展，愿意和施泰因迈尔总统一起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继往开来推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斯泰因迈尔表示，中国是德国第一大的贸易伙伴，德中经贸合作符合双方利益。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云量较多，随后2-3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日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丁角路去太和村方向近太平工业中心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嗰度一度系全线封闭啦，而家已经重开部分嘅行车线，龙尾系去到南运路。另外，在九龙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亚街老街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带系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骏景园，较早时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分别系去到接近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同埋沙田路近御田苑。受到坏车嘅影响啦，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快线系封闭咗噶，车龙有待消散。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翠雅花园挤塞，龙尾去到佐敦谷公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将军澳超信路田口湾村去工业村，东涌东汇城桥底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黑道上钱解决到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一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 钱真是万能？ 你当大众是白痴？你当正所有人都是白痴？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咁唔系钱嘅问题啦，咁即系为报仇啦。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系啊，当人流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嘅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病毒嘅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 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新闻之前咧，我哋系同蜕变计划嘅联合发起人宋恩荣教授咧，倾紧佢呢一个计划咧，系点样样协助一啲喺反修例事件入边嘅被捕青年嘅。咁啊，请翻阿教授出嚟先，宋恩荣教授。 你好， 你好，唔好意思啊，头先咧打断咗你，你头先就同我哋讲到咧，其实呢个计划起初咧，你就联络一啲非政府机构去介绍一啲个案俾你啦，咁去到后来计划咧，亦都系喺呢啲青年之间咧口耳相传，咁至今咧，你哋已经系服务咗246个人，关于嗰个计划嘅发展啊，同埋个进展，你仲有冇补充咧？ 差唔多啦。 OK， 好啊。 嗯，咁我亦都咧想同你倾下咧，因为近日咧你哋就向特首李家超咧就提咗四项嘅建议啦，咁就希望佢喺施政报告嗰度落实嘅。想就住咧第三个建议咧就同你倾一倾，因为我谂呢个咧可能听众会需要多少少时间去消化，就关于咧25岁以下咧男青年咧你就建议尽量系判劳教中心啦，咁亦都咧建议咧尽量缩短女青年成人监狱监禁嘅年期。长远咧，男女惩教咧，尽量一视同仁。嗱，呢度咧，我嘅理解咧，系咪21至20岁嘅其实女仔嚟讲咧，就冇一个劳教上面嘅选项，因为传统嚟讲一个性别嘅分工咧，就女仔就被认为啦吓，承受唔到啲劳动工作。咁但系咧，劳教咧，其实最多都系一年啦，而且3年唔重犯咧，就可以抹去个案底。咁系咪变相嚟讲，就女性咧就冇咗呢个选项，而令到佢哋个更新机会系少咗啦？ 系呢、這个系其实讲紧21到24岁， 嗯， 啊，即系未够25岁嘅女性青年啦，就系21岁之后噶啦。咁如果佢系21岁之前咧，照香港嗰个法例咧，佢就即系法官咧，如果有有应该可以避免咧，即系考虑佢哋更生需要咧，避免判佢哋去入监狱，咁就可以咧判佢哋去呢、這个。教导所或者是更新中心，但是如果你已经过了21岁呢，你就就不可以这样做啦。咁呢其实呢，因为呢个呢就仲有个前提嘅，其实需要解释一下嘅。就是呢，其实好多呢啲青年人呢，佢案发嘅时候犯案嘅时候呢係未够21岁嘅。 嗯。 但因为检控係好慢嘅。檢控成日即係2年、3年，甚至有4年嘅情況都出現啦，係咁就到佢雖然案發未夠21歲，就本來可以係得益呢個更新嘅安排，即係去更新中心或者勞教中心或者教導所。咁但係咧，到判刑嘅時候咧，佢就已經超過咗21歲啦，咁就唔可以得益。 嗯， 呢啲安排啦，咁其实呢个系违背咗嗰个法例，即系109A嘅精神啦。因为系应该俾，如果佢案发嘅时候年轻咧，应该俾佢有重视呢个更新嘅机会。咁但系男性青年仲有补救嘅，因为劳教中心咧就21岁以上，一直到25岁以下咧都收嘅。咁但系咧女性就冇类似嘅安排嘅。咁呢个历史好长啦，即系几十年。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形成呢，如果女性的青年如果是超过就算她案发的时候未够21岁啊，但因为审讯延迟到判案已经超过了21岁了，那她就不可以得益于任何即是重视更新的安排了，那就要判入成人的监狱。如果你譬如你暴动罪的话呢，判入成人监狱呢是讲緊3、4、5年的时间啦，是吗？如果是劳教中心呢就1年，基本上是吧，所以那个差距很大的。那么劳教中心的话呢，你出了来如果3年不再犯呢，你没走个案底的可以。但成人监狱呢就不可以了。所以对你女性呢是相当不利的。所以我们的提议呢就是，如果是过了，即是如果是那些情况是他案发的时候未够21岁，但是因为审讯拖延，咁到判刑已经超过咗21岁咧，如果男性青年咧，都系应该尽量判佢劳教中心，等佢可以即系得益于呢个系着重更新嘅设施啦，系嘛？咁但系如果女性青年咧，就恐怕只能够判监狱啦，冇办法啦。咁但系就希望个法官咧就能够酌情咧系减少个刑期，系咁同埋长远嚟讲咧，系呢个男女青年嘅差别待遇咧。即其实是歧视女性的待遇啦，即冇理由是咁嘅，咁就系应该解决嘅。 宋恩荣，你头先咧都提到话，呢一个审讯啦，同埋即系等待检控嘅时间系好漫长。我见到你四项建议入边第一点咧，其实正正就系针对呢一样嘢，就提出咧，对于冇足够证据起诉嘅被捕人咧，应该设定一个终止调查嘅死线，而如果过咗死线冇足够嘅证据咧，就要终止调查同埋释放被捕者。呢点可唔可以请你都即系详细讲多少少咧？因为可能有即系根据政府喺律政司方面嘅解释，佢哋都会认为其实搜集证据都系要有时间啦，咁同埋即系 案件咧，亦都係喺度調查緊咧。涉及到唔同嘅性質同埋複雜程度咧，咁都係會引致到嗰個所需嘅時間係有所不同 嘅。係，咁呢個我哋明白嘅。嗱，咁但係咧，嗱，因為其實嗰個2019年嘅事情咧，到而家咧已經係三年幾啦。咁其實你睇政府控訴咗到現在咧，係2900人都未夠啦，2800幾人就被捕就10000人多啲啦，係嘛？咁其實但係你睇佢控告呢2900人、2800幾人咧，大部分咧係頭兩年已經控告咗㗎啦，頭兩年即係一直到係2021年嘅六月啊，佢已經控告咗咧2700人㗎啦，係。咁即係過去一年咧，佢只係控告多咗咧200人嘅啫。 嗯， 咁嗰、那個咁仲有幾千人係候查喎，係係嘛？ 嗯嗯。 咁咧嗱，仲有另外一點咧，就係咧喺嗰個被捕即係反修例事件嘅初期咧，政府咧係好頻密咁公布咧，係有幾多人咧係無條件釋放，係終止調查，有幾多人係候查嘅。咁呢個一直到咧係2010年九月，即反修例事件之後一年三個月，咁到嗰時咧，大概係有2000人咧係無條件釋放嘅，咁仲有接近5000人咧係候查嘅，咁但係之後咧就再冇公布呢啲數字啦，只係公布捉咗幾多人控告幾多人，就再冇公布咧幾多人候查，咁粗略估計咧都仲有幾千人係候查嘅。 嗯， 咁就係點解初時嗰一年可以咁快有2000人係？接近2000人啦，無條件釋放咗。咁但係到第二年、第三年，到而家第三年，嗰、那個一年內增加檢控嘅只係200幾人。咁你幾千人候查，咁你何日方了啊？咁其實對嗰個係好不利嘅，同埋嗰個從司法嘅角度嚟講係好唔公平嘅。其實法官都講過，因為早前有一個 case 咧，就係咧喺警總即係塗污嗰啲徽號啦。咁、那個律師係遲咗兩年起訴，咁結果個法官好唔滿意佢嘅解釋，律師係冇解釋，咁就結果個法官就判咗緩刑啊，冚唪唥，佢話你冇理由咁樣拖延嘅，因為拖延你對控辯雙方咧佢個記憶都係模糊，咁變咗係嗰個不公嘅情況咧係嚴重係嘛？咁控方成功檢控嘅機會都會減少嘅，咁其實一個雙輸嘅局面。咁我哋都唔係話要。律政司要即刻查晒所有啊，系咪？我哋即系话你设一个死线啦，系嘛？你可以查多一年，咁就变咗第四年咯，好唔好？ 嗯， 咁但系你即系要有一个明确嘅行动啊嘛，否则你对那个即系其实迟来嘅公义咧，系对公义嘅否定，咁系对嗰个被捕人系好不利嘅。即系譬如我哋知道有啲学生，佢谂住啊，佢被捕，但系好耐都唔起诉佢。咁佢諗住，哦，佢能夠讀大學㗎喎，即係佢有成績啊。但佢讀唔讀好呢？因為你一讀呢就四年，咁要畀好多學費，要四年嘅時間，好大嘅投資。如果中間被起訴嘅話呢，咁佢諗下可能都係唔好啦。咁前已經咁唔確定呢，我都係讀一啲呢係短期嘅課程啦，雖然佢能夠讀大學嘅。咁然後對僱主啊，對被捕人士或者工作緊嚟講咧，都係一個好不確定嘅情況，係。咁、 嗯、 就咁所以我覺得政府佢有能力啊，你如果你要多啲人查，你咪投多啲資源入去咯，係咪？咁其實我亦都明白咧，刑事個案件係可以複雜嘅，即其實刑事個案件咧係冇追訴嘅期限嘅。 嗯。 咁咧原則上咧，就甚至佢宣布咗係釋放即係歸還證物無條件釋放呢，如果係有新嘅證據呢，佢可以再捉㗎喎。咁事實上都發生過嘅，包括我哋一個青年人都係出現咁嘅情況。咁但係政府如果查咗幾年都冇足夠證據啦，咁就應該係咪從一個司法公義嘅角度，應該係終止呢個人嘅調查，歸還證物同埋無條件釋放。咁就變咗對佢或者對佢嘅僱主，對佢讀書做乜決定呢，都係好正面嘅。雖然嗱，佢如果即係政府唔會再主動查呢個 case 啦，咁但係自然如果查另外某啲人 咁可能發現新嘅證據，發現我呢個人其實可以告佢嘅，咁你可以再捉佢嘅喎。咁、 okay. 但係你一旦宣布咗無條件釋放咧，佢再被捕嘅機會咧就低好多嘅，即係機會會係好微嘅。咁係對係一個好正面嘅味。咁你冇理由捉咗一個人，即係我唔係要你即刻啦，係嘛？ 要 去宣布我要再查多年啦，係咪？ 咁、 okay. 你冇理由無限期拖延噶嘛？ 明白。 宋教授嗱，我知道啦，其實呢個蜕變計劃有一個初心或者你哋有個理念嘅，就係、是、希望重建社會啦，同埋青年咧之間嘅一個信任關係，同埋俾一個即係重新出發機會咧呢啲涉案嘅青年。你認為咧，從嗰個受助人嘅角度嚟睇，係咪已經做到呢一點啦？另一方面，從社會嘅角度嚟睇，譬如你哋睇呢啲青年出獄之後啦，佢哋要揾工作嘅情況，你覺得社會係咪已經接受翻佢哋咧？ 嗱，我諗咧，譬如係最近有啲高官出嚟講，我哋係需要俾啲年輕人有一個第二個機會，需要同佢哋揾學校揾工咁，呢個係好好嘅。咁但係呢個係唔足夠嘅。因為其實我哋需要一籃子嘅措施咧，即係正如我哋嘅提議四個倡議啦，係由佢被起訴、被審訊，到喺獄中嘅學習，然後離開獄釋囚之後揾工作，都係需要做嘅。嗱，譬如講釋囚揾工啦，係嘛？而家政府表示咗話呼籲僱主應該考慮呢班人，咁呢個正面係，但係實際上個困難好多嘅。嗱，包括因為呢啲被捕嘅年輕人咧，好多係有高等教育。是甚至是有專業資格的。你現在有案底的話，譬如我一個讀會計的學生、讀護士的學生、讀金融的學生要申請專業資格，有案底的話是很難的。但其實我們第四個呼籲，我們第四個倡議就是呼籲那些專業團體應該具體考慮這個年輕人實事求是地，即是考慮他的品格、佢嘅能力同埋佢嘅誠信，而唔係一刀切咁咧拒絕即係所有有案底嘅年輕人。咁而家咧就基本上係接近即係一刀切咁拒絕嘅。咁呢個係我覺得唔公義啦，因為如果你偷下拐騙咁，就自然呢啲案件係影響你誠信啦。但係唔係所有案件都係噶嘛，係嘛？即係有一啲案件同你嘅誠信唔見得有咩關係嘅。咁嗰、那個專業團體是可以獨立咁審查我呢個年輕人嘅具體嘅情況，佢犯咗咩事，考核佢嘅能力同埋佢嘅品格嘅係。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刀切咁拒絕嘅話咧，咁就變咗你只係呼籲啲僱主請翻呢啲人係唔足夠，同埋係個效用唔大嘅喎。因為我哋有好多年輕人係高等有高等教育，同埋係 有專業 諗住係或者甚至係有呢啲專業資格噶嘛係。 好啊，宋恩榮教授，時間關係啊，先同你傾到呢度先，非常之多謝你。宋恩榮係蜕變計劃嘅聯合發起人嚟嘅。嗱，頭先啊，宋恩榮就提到啦，關於即係檢控期啊，可能咧要等好長嘅調查時間，所以咧係建議咧係設立咧一個調查嘅死線。嗱，就住呢一個建議咧，我哋係向律政司咧係作出個查詢啦。咁啊，律政司就回覆我哋咧，就話每宗案件咧由展開調查去到提出檢控所需要嘅處理時間咧各有不同，要視乎多項嘅因素，例如係執法機關佢哋做調查嘅時間啦、證據嘅多寡啦、案件性質啦同埋複雜程度等等。咁啊，執法機關咧係唔會將處理中嘅案件咧交俾律政司的原因咧，包括咧，譬如案件仍然喺度調查啦，案件暫時係無需跟進啦，或者執法機關咧認為係冇進一步嘅證據咧去提交俾律政司，又或者執法機關咧已經按咧既定嘅內部程序咧處理案件，咁所以咧就提到呢一個嘅每宗刑事案件由提出檢控去到直至審訊完結所需嘅時間咧，其實係受住好多項嘅因素咧係去影響嘅咁樣，咁呢個就係律政司俾我哋嘅回覆啦。呢、這個時候咧，林志恩，不如咧，我哋都揾嚟啊立法會有法律背景嘅議員啦，同我哋一齊傾下佢到底點樣睇有團體提出嘅倡議咧。電話旁邊係請嚟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容海恩議員嘅。容海恩議員你好 ，Hello 你好。 容海恩議員，你自己怎樣看這些幫助這些更新青年的團體去到提出設立一個終止調查的死線的這個建議呢？ 我會覺得而家即係好似律政司所講，尤其是我自己都係法律嘅從業員啦，我自己係大律師啦。咁自己處理嘅案件咧，亦都係見到每一個案件有佢自己嘅獨特性嘅。即係頭先你所講有關於佢嘅時限啦，係唔係可以劃死線？如果當時嗰個案件係有多個嘅證人啦，多個牽涉多個證人啦，或者專家證人啦，佢哋落口供嘅時間或者要落幾多份口供，容唔容易聯繫到呢啲人？尤其是當而家可能疫情期間，佢哋會唔會要係由海外嚟香港，或者要邀請佢哋由內地嚟香港嚟做唔同嘅證人啦？咁佢哋落口供嘅時間，佢都其實都係一啲會係可能好長嘅時間嘅。咁所以我哋理解到每一個案件有佢獨特性。如果係劃死線咧，對無論對於係被告人啦，或者對於真係受害人咧嚟講，都係有機會有唔公平之處咯。即係當然我哋理解而家被控訴人或者被告人佢哋要面對嘅壓力。即係包括佢哋可能面對起訴期嘅時間啦，佢哋中間或者係咪面對咩艱難啊，或者頭先所講會唔會有啲就業嘅困難啊等等，即係呢啲我哋都理解嘅。但係如果我哋同時間要俾時間執法機構去糾正咧，或者做如果佢哋需要向律政司度攞法律意見咧，呢方面都係需要時間咯。咁所以定立對一所有一刀切咁嘅案件，去定立一个死线咧，其实都有佢嘅难处咯。 除咗法律角度之外咧，其实头先宋教授都提到一点啦，就系呢啲被捕青年咧，有一啲系本身有专业资格嘅，譬如佢哋系老师或者工程师啦。咁如果咧即系社会上系所谓叫排挤佢哋嘅话咧，其实可能系令到个社会系流失咗一啲资源嘅。咁但系咧，其实我哋而家单靠一啲民间组织咧去帮呢啲当事人咧，未必够啦。咁佢哋亦都建议咧，即系政府系譬如牵头咧去请翻呢啲更新青年嘅。咁你又点睇呢个建议咧？ 即系你讲紧系被起诉紧啦，定系更新咗，真系定罪咗嗰啲，定罪咗嗰啲系咪？ 系有案底嘅， 系有案底嘅。 咁我覺得即係商界嗰方面點樣去接納一啲已經接受咗更新嘅青年啦，同埋我都即係喺度鼓勵咧，啲更新青年都要自己主動去講翻自己個情況，即係唔好有隱瞞啊，令到僱主係放心。對於聘請佢哋或者對於佢哋能力係其實係兩件事咯。即係當然佢哋過往可能係有案底，但係當案底未必會係完全影響到佢哋個工作能力嘅。咁尤其是我哋見到而家懲教署亦都響佢哋在囚嗰陣時，亦都好即係好鼓勵佢哋多方面作更新啊，或者係真係要面對自己個過錯咁樣。咁所以我認為而家無論出面嘅團體啦，有我見到而家更新計劃或者係響佢哋在囚期間支援佢哋有百幾間嘅機構係支持佢哋嘅。咁所以我希望即係呢啲支持團體咧，亦都係向出面商界啦，或者係政府嗰邊咧，亦都係釋出一啲嘅正面嘅信息啦，即係話俾佢哋聽，其實佢哋都係有改過自身嘅一面，亦都係有心去改過，我覺得佢哋係需要人去俾機會佢哋去繼續去自己發展佢自己專業啊，或者如果佢哋喺在囚嗰陣時有自己一技之長，都可以俾佢哋有發展之處咯。 但係容議員啊，呢度咧頭先啊宋恩榮佢提到一點咧，就係有好多年青人咧，佢哋可能本身有專業資格，咁入邊咧牽涉到可能有個牌照啊，或者係有個即係專業資格嗰個審批嗰個問題。咁如果有案底咧，可能就申請唔到，或者甚至咧會被去除呢啲資格。所以咧，先至需要可能政府同呢啲專業團體咧，係即係牽頭走埋一齊，睇下點樣可以幫到呢一啲年青人，就未必單純係可能商界我請呢個年青人咧，就可以解決到佢哋個前程問題。關於呢點，你又點睇咧？ 嗱，當然我哋即係香港嘅專業人士，我哋一路響世界各地嘅認受性都好高，就係因為大家有嘅認受性同埋個誠信嗰方面。咁如果一啲更新人士佢哋過往係牽涉在一啲嘅可能不誠實嘅案件啊，例如如果你係會計師或者係大律師、律師方面咧，如果係牽涉一啲嘅不誠實嘅案件咧，咁響你牌照上面可能係有一個大嘅影響嘅。 即係呢個無庸置疑係會有影響，尤其是如果我哋繼續係要處理我哋客户上面點樣維持我哋嘅中立性，同埋我哋嘅專業性咧，呢個可能對外界嘅觀感或者對客户嘅觀感，對我哋嘅專業可能都會有影響。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其他性質嘅刑事案件，可能係暴力案件啊，或者係風化案件啊，當然我唔係講緊學校嗰方面嘅專業啦，即係學校方面嘅專業可能呢個都係另外家長嗰方面點樣去檢視，或者係學校團體點樣去檢視一啲曾經有風化案嘅被告人係作出更新，咁佢哋係咪有心去改過？呢個我都係另話。但係對於其他專業人士，即係我頭先所講，譬如律師、會計師喺不誠實案件度，係咪有一個通融性，或者係咪有個時限？可能過咗幾年啦，係咪會有個時限可以俾佢哋復牌咧？咁我覺得政府可以喺呢度牽頭，可以係傾下個鬆動性可以係點樣可以幫到佢哋有個更新，亦都係佢哋唔好浪費咗佢哋曾經努力過嘅專業咯。因為其實要讀一個會計師牌，其實可能要用上10年時間；讀一個律師牌，可能都要6、7年嘅時間。咁、 okay. 所以我都希望係幫助到佢哋有個更新有機會咯。 好啊，時間關係，多謝容海恩議員同你傾到呢度。容海恩係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啊。自由風，自由風節目時間夠，拜拜。